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9、6:10啦，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喺星期五，即系2023年嘅9月8日，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7月24日嘅早上嚟嘅，咁啊，都有白拳同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唔翻工唔翻学住啦吓，咁啊，因为咧喺今日嘅天气都非常之恶劣啊。其实寻日夜晚大家都知啦，咁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到而家咧都系生效紧嘅，都相当之长啊挂咗。咁另外就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我自己都系由新界北部嗰度咧就嚟嘅，咁所以途经所有嘅地方咧，又见到封路啦、大嘅水浸啦，又要面对住死火嘅威胁啦，咁啊，所以即系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咧，得来不易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方面都唔介意嘅话咧，我可能讲多少少啦吓，咁啊多云有大雨以及咧狂风雷暴，嗱稍后先至咧会雨势逐渐减弱嘅。今日最高嘅气温28度，咁现在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继续生效中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同埋更加多嘅一啲嘅新闻消息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见到咁恶劣嘅天气咧，其实亦都有一样嘢咧，就系人通常去到呢啲嘅位置。好容易咧就会更加懂得咧就去到珍惜身边嘅人啦，懂得活着啦，懂得咧就系爱，喺呢个时候咧就更加多就容易彰显出嚟嘅。咁人与人之间嘅守望啦，亦都以喺困难同埋挑战底下咧，好容易就会被引发出嚟。所以人咧原本都系性本善，呢个我亦都系相信嘅。我系坚持住人原本都系善良嘅心态嘅。咁你今日又有冇谂住啊？如果喺路上边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自己又可以伸出援手咧？定还是净系寻日夜晚，当你经历紧大雨嘅时候，你都已经系其中一员，去到咧就系帮忙紧身边嘅人，一起面对住呢啲即系唔系猛兽，但系都系洪水嘅威胁咧？今日希望我哋大家都要记住，更加懂得守望相助同活在当下。早上嘅时间6:12，室外气温系26度，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 就像为着幻影，12岁当天，关于那个每天见面。20岁当天，仍然未明白何谓再见。每一天都不知那天会与那个永不见面。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偶然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漫天飞花，最美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会再刹那，刹那变过去，昙花不可爱吗？闪过的，即将闪过的，耗尽现在每分气力。得到的，比起失去的，哪个会有更高价值？10年后，或60年后，实在亦没太多以后。晚年后，每一位要走，却永远要计较以后。谁掠过，只知道旧日并未尽力过。谁掠过，回头然变得少，如何才爱得多？漫天飞花，却已错过快张开的花。活于当下，每秒也要抱紧放下。刹那瞬间跌下一秒钟，足够盛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昙花即使短暂，不必爱惜吗？一秒钟这 爱惜吗？一天天过去，一位位远去，谁愿学习放下？放吧，就活在刹那，刹那便过去，漫天飞花，花飞花，花飞花，漫天飞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七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吓。继续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起身好啦，咁啊出边咧就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亦都就希望各位听众咧就留喺一个安全嘅地方。不过咧我头先咧即系出门口嘅时间啦，咁啊亦都见到有唔少嘅市民啦，都已经咧即系如常啊，系佢哋即系当如常咁样咧就出门口啦。咁啊亦都见到有啲收到啲消息咧，就话啊仲有啲人系谂住赶啲巴士咁样。所以更加咧要留意住咧呢一个嘅路面嘅情况啊吓，咁啊头先亦都即系可能听新闻报道嘅时候啦，咁啊大家都已经有留意到咧就系今日啊最新嘅一个有关于咧就系交通方面嗰个嘅情况。其实黑色暴雨持续底下啦，咁啊水浸亦都影响至到全港多个嘅路段，咁啊需要咧就暂时封闭嘅。咁啊头先我翻嚟嘅时间咧，咁啊途经呢一个嘅狮子山隧道嘅，咁啊狮子山隧道喺沙田一段咧，咁亦都系临时封闭咗，咁啊需要咧就绕道，例如喺金丝花园或者喺大围嗰度咧，就先再上翻上嚟狮子山隧道嘅。咁啊，多个口岸咧，亦都系有影响嘅吓。咁啊，另外政府亦都宣布啦，咁啊，所有嘅日校今日咧就停课嘅，并且呼吁咧雇主啊采取一个弹性嘅工作安排。咁啊，佢哋都话到，由于受到咧就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带嚟嘅暴雨影响，咁啊，香港咧就出现广泛地区嘅水浸啊，公共交通咧就严重受阻，同埋极端嘅情况亦都出现。所有嘅日校今日咧就将会停课噶。咁亦都呼吁雇主咧就参考翻八号风球以下嘅一个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翻咧雇员嘅安全同埋从居住嘅地点啊往返工作地点嘅可行性，咁啊采取咧一个弹性嘅工作安排啊吓，咁啊预料啊极端嘅天气情况咧将会最少维持到至到中午噶，咁啊政府咧就会继续密切留意住咧就系最新嘅天气概况，咁啊道路以及交通嘅服务情况啦，亦都会适时就同各位听众咧就即刻咧去讲翻噶啦。 最喜欢生于乐亏。 首歌曲嚟自 Edgar Count to Ten。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晨光 Happy Friday 咧，咁啊今日嘅 Happy Friday 真系麻麻地，唔系咁 happy 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多云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最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咁啊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咁 Happy Friday 咧，咁啊今日就唔 happy 啦。不过咧睇翻喺9月12日嘅时间咧，原来咧就系张国荣哥哥67岁嘅冥寿啊。咁香港文化博物馆咧就系休馆嘅，咁但系亦都特别安排咗咧就对外开放。点解咧？一楼嘅剧院啊就会供应两部咧就属于张国荣主演嘅经典电影。咁啊大堂咧会有音乐会啦，市民可以免费入场观赏噶。咁啊另外喺九月之内啊，咁啊全部嘅星期日下午。即系九月份入边嘅全部星期日啊，新地嗰个嘅下午啦。香港文化博物馆大堂咧，亦都会即系有头先提及过嘅免费音乐会啊。咁啊，音乐人咧就会演唱翻咧就系张国荣嘅经典金曲。咁啊，睇翻今次文化博物馆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嘅展览。咁啊，自从3月29日开始咧，就去到而家啦，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啦，同埋旅客咧。即系慕名而来啊，非常之受欢迎。咁啊，展览咧就已经超过300,000位嘅参观者咧就去欣赏过啦。咁所以就即系加码吓。咁啊，甚至乎连原定系休馆嘅时间咧，都要即系继续咧为市民提供服务。好啦，咁啊，9月12日当天咧，博物馆一楼嘅剧院将会咧就免费放映两部张国荣主演嘅经典电影，提及过啦。系边两部咧？同埋几点咧？在上午的11点钟将会就有《恋战冲绳》，另外下午的3点钟就有《东邪西毒》。我自己呢就喜欢《东邪西毒》多一点，因为、有打交啦，武打啦，而且呢就对于那种古装的气氛呢，我就觉得相当之厉害。观众可以在活动开始之前15分钟就排队入场，即是没有那些什么上网预订啊，你是要在活动开始之前 15分钟排队入场，刚才提及过啦。暖战冲绳上午11点，今日东邪西毒下午3点。咁记住，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呢就即止㗎啦。咁头先提及过有音乐会啦，咁亦都会喺9月12号当日上午嘅11点半至到下午嘅2点半钟，咁喺大堂就会举行两场嘅免费音乐表演，更加会由本地嘅年轻街头音乐人啦献唱翻张国荣嘅大热作品。仲有咧就系香港乐坛唔同年代嘅流行金曲噶，所以咧都非常之值得去欣赏噶吓。咁啊，博览馆二楼嘅展示厅亦都展出咗61个嘅展品啊，当中包括咧就系张国荣喺演唱会上面咧着住嗰啲譬如四套嘅服饰啊，例如咧就系有红色嘅斗篷啊、闪石西装同埋红色嘅高踭鞋，喺热情演唱会上面咧穿着过嘅白色羽毛服饰啦，都一样咧就会亮相。仲有就系蓝色钉珠嘅牛仔裤等等嘅。如果你话中意啊，我中意张国荣嘅唱片，咁亦都有得睇嘅，包括咧就为你钟情嘅黑胶唱片白色版，同埋 stand up 黑胶唱片嘅紫色版本。咁所以咧可以睇嘅张国荣嘅事情咧就非常之多嘅。唔错啊，咁希望咧有多啲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可以即系将香港嘅音乐文化同埋即系喜爱张国荣嘅朋友咧，可以大家一齐咧就产生更加多嘅共鸣，可以大家一齐欣赏更加多咧，咁啊理想好多啦。不过都要睇住个天气嘅情况会点样噶噃。天气嘅情况咧，可以问一问佢，如果佢有呢一种嘅魔法咁就好啦。个名字叫做 Sika 天气之旅，可唔可以变翻做晴天啊？ 跳脱完会绿世睡眠层，散发曾有的白雪天真，就是望向天庭繁阳光明雨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埋伏不想行，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长足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激会长情或于嚣人，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谈一发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阴天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忘就算想起数我仍然能让我吹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人是始终火放散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自愿创出好天气，如雨后天气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最想火力是释放，闪着光芒，营造天的晴朗绽放，一世的超夸张好看。 6: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大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政府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并呼吁雇主采取弹性工作安排。政府表示，由于受到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带来的暴雨影响，本港出现广泛地区水浸、公共交通严重受阻的极端情况，所有日校今日将会停课。政府亦呼吁雇主参考八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优先考虑雇员的安全和从居住地点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采纳情理兼备和具弹性的工作安排。当局预料极端情况会至少维持至中午，政府会继续密切审视最新天气、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务的情况，适时宣布极端情况结束的时间。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将不会开放。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时，在天气和情况许可下，各单位将会在两个钟头内恢复正常服务。考评局就发出特别报告，由于天气恶劣，今日上午举行的 ACT 考试将会改期，有关安排将由相关考试机构在日内公布。至于下午举行的国际及专业考试，就需要留意稍后发出的公布。由于多处水浸，多个公共交通服务受到影响。城巴表示，受恶劣天气影响，除了 S1 号线恢复有限度服务之外，所有日间巴士服务暂停，直至另行公告。现时港岛东区和南区路况严峻，特别是城巴在柴湾的主要车厂，车辆现时难以出入该区，稍后恢复服务将存在挑战。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期间，最高峰时达到74架巴士受困于路上，分布在港岛东区、南区和黄大仙、油尖旺等区域，至少两部巴士下层有雨水涌入，另有部分巴士零件受损。为了保障顾客和同事的安全，城巴正评估对服务的影响。另外，九巴和龙运巴士亦都表示，日间巴士路线暂停服务，在确认有关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将尽快恢复服务。电车服务亦都暂停，直至另行通知。港铁由头班车开始，观塘线石硖尾至彩虹站暂停服务，黄埔至石硖尾站来回方向六分钟一班车，彩虹至调景岭站12分钟一班车，暂时未能提供接驳巴士服务。港铁呼吁前往九龙塘站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东铁线，前往钻石山站的乘客就可以考虑使用屯马线。另外，港铁表示收到航空公司通知，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停，提醒乘客提早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服务。天气方面，珠江口以南今朝早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而向本港同带嚟频密大雨。在凌晨三点半至五点半，市区多处录得超过90毫米雨量。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鸳鸯集结在东京西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 而家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7%。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喎、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联系 香港 95年，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艺文谷的主持兼编导李秋婷。透过这个节目，我可以认识到一众香港出色的艺术工作者，亦都增长了不少艺术文化知识。我很幸运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和听众一起成长啊！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科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啊！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4日将会有 Yumi、钟由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你记得吗？ 奏出肖邦乐调， 有民歌王子之称嘅 Albert L 欧瑞强，由喺80年代加入香港电台成为 DJ。他早期主持的音乐节目《靓歌伴星河》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望我这小星树能在你心中飘放。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心中树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凡。 早晨各位听众，6点39分嘅早上啦，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权浩小白喺6点钟嘅时间都已经翻咗嚟之外啦，咁可以咧就问一问另外一位咧嘅拍档啊，阿船仔咧，咁都已经翻咗嚟啦。咁出边嘅路面情况系点咧？ 嗱，我係覺得係惡劣嘅，因為係好多地方都封路。頭先你之前收音機應該有我聽住你啦，你話大埔大圍嗰邊係上到去噶嘛？封埋啦。 封埋啦。咁樣。 所以咧就 我头先其实就喺金丝花园嗰个路口嗰度咧，就转入去狮子山隧道嘅，因为原本嗰条路咧就一见到哇，呢啲好多个雪糕桶，封晒啦，咁于是乎咧就即刻兜落去近呢一个嘅威尔斯亲王医院嗰度咧就转右，咁啊搵条路咧就去到金丝花园附近，跟住就再转上去咁样嘅， 系 咁啊都系几扰攘下， 系啊，同埋我都 call 咗好耐的士，因为本身今日我都系 expect 自己六点翻到嚟啦，咁我就真系五点零开始 call。我 call 咗差唔多八個字，終於有的士肯，終於有的士師傅理我啦，咁樣。咁佢都話啊，其實我本身諗住食早餐嘅。 啊，係咩？ 係佢話我本身諗住食早餐嘅，見到你咁啊，接埋你個單啦，咁樣。我 call 咗好耐的士先翻到嚟。 咁但係路面其實都多水漬嘅，即係我自己。 同埋係真係浸浸地嘅。我嗰度附近已經我知道應該唔算浸得好厲害㗎啦。應該我唔知道小白你嗰邊大埔應該再浸得再勁啲。 我同你都係大埔。 唔係，但係我嗰邊大埔高少少嘅地勢。 我嗰邊咧，條河咧就相當之惡劣，因為喺我屋企隔離就有條河嘅。 係我 嗰條河咧， 石樓咁啊。 係啦。已經見到，已經變咗做黃河啦。係 啊， 係啦，係真係一條黃河，因為啲泥啊充積住啦。咁最高峰嘅時間咧，其實嗰啲水咧猛到係點咧，就沖埋上行人路添。咁好彩咧，嗰、那個雨帶咧就稍微移咗開去遠少少。咁所以咧，啲水咧就先至冇再積埋咁犀利。咁啊，慢慢睇到佢咧有回穩，唔係回落，係回穩嘅跡象。所以咧， 回穩 係啊，回穩好似股市咁樣噶，佢唔係回落，佢係回穩啊。但係都淨係處一個幾高位嘅水平嚟㗎嚇，係啦。咁所以我頭先其實我凌晨三點幾我都有落到落去睇啦，即係唔係為咗趁熱鬧嘅，係要睇下到底佢會唔會衝上嚟啦，會唔會水浸？因為我嗰度試過咧，有一次係幾嚴重嘅水浸嘅。咁啲車咧係即係好似而家你見到，譬如柴灣嗰邊嗰啲咧，有啲車浮咗喺度咁樣嘅。咁我嗰陣時係啊，我嗰陣時試過最嚴重係啲車就反轉咗啲咪浮到， 係啊， 車搭車都試過。咁所以咧就忍唔住就即刻落去睇一睇嗰個情況啦。咁今次咧亦都即係見到天文台亦都講翻啦，係即係破紀錄啊！ 係啊，係一百八。 一百八几年啦， 一百八几年啦， 一百八几年到而家为止咧，就系呢个纪录咧就相当之得人惊，即系呢个纪录就唔希望破嘅。 系啊， 我哋自己都见到咧，其实的而且确喺呢个世界上面嗰啲极端天气咧系犀利咗。 系， 净系讲翻咧，咁啱，其实啱前两日嘅就都已经喺度讲，即系天文台都喺度讲话，其实喺今年嗰个台风嘅数目咧系少咗嘅。但系每一次台風嘅威力咧， 就強咗好多啦， 強咗啦。咁啊，啲極端天氣嘅情況咧，亦都會多咗。咁啊，點知隔咗一兩日啫， 就即刻嚟啦。 係啦，就已經變咗呢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而家都係生效緊嘅嚇。咁所以咧，各位聽眾咧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同埋都不厭其煩提提大家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啊，中學啦，咁啊亦都會停課。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咧，咁啊全日停課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唔好諗住盲中中，仲諗住去。上堂喎、哦，咁今日咧个天气咧就唔稳定啦，咁而且见到路面嘅情况都系唔理想。 系，咁补一补翻啦，头先系184年以嚟咧最高纪录嘅，系啦。咁如果同事啦，即系大家翻工嘅同事都希望雇主有一个弹性嘅安排啦，做翻台风嘅安排嘛，同事们就唔需要咁辛苦咁样翻工啦。 系啦，咁啊都系艰辛嘅，不过我自己都话到头先翻工嘅时候见到唔少嘅市民， 系啊， 你有冇见到唔少市民？ 我有啊， 都系翻工。 但系佢哋系我唔系有好多人截的士，同埋我见到喺广播道嗰度咧， 系、哦、啊， 全部人都有截的士，但系冇车咯，系 啊，咁你上去之后架的士就有生意喎， 系啊，个司机翻嚟就有生意， 司机未使食早餐住， 系啊， 佢仲可以扯多几转， 系啊， 系啦、 啊，可能可以， 不过都唔系一件即系轻松嘅事啊，咁喺呢啲咁恶劣嘅天气底下咧，都仲要翻工嘅话，好咁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现正生效嘅，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啦。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 行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门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过，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联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音乐才会活出我， 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界定我，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机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杀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早上六点四十八分嘅时候，揾嚟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嚟自古巨基，加上一班好朋友星战啊。26度嘅气温，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早晨。 咁今日咧亦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喺行山上面嘅啲咩，譬如秘笈，即系活用嘅时候，到底嗰啲嘅叫做 theory 啱唔啱用咧？咁所以就揾咗几位见证人上嚟啦。几位见证人咧就系陈 Sir 啦，咁亦都有学生阿 Cindy 同埋 Ivy 啦，都系嚟自马里诺中学嘅。咁可以话翻俾我哋知道，即系平时学咗嗰啲嘅 theory 上面喺要用嘅时候咧，系咪即系咁容易可以用得到咁得心应手咧？咁嗱，我知道咧，你哋有个嘅计划，就之前就曾经上过去富士山啦。 系啊，冇错， 日本嘅富士山。咁但系因为有好多因素，我成日都系讲一句说话，都同阿 Sunny Sir 咧就曾经分享过嘅，即系上任何登山嘅时候咧，唔系你想上就上， 系个山邀请你，你可以上嘅时候，你先可以上嘅。 讲得好好。 人要有呢一个嘅叫做谦虚嘅心咧，对大自然嘅敬畏咧，先至能够咧就喺自己嘅行山路上边咧，就揾到嗰个乐趣喺度。吓，呢个咧就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次咧，我知道你哋都系未掌握得到个大自然嗰个气势啊。 哦，系啊，系系系。 所以就撤退啦。 系冇错。 系啦，咁撤退嘅过程入边咧。我就真係要問一問啦，其實香港好多時行山咧都同樣遇到一個問題，就係當我行到咁上下嘅時候要撤退，咁我可能人生路不熟嘅時候，譬如你日本富士山真係唔係個個熟路嘅，好啦，咁撤退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地方會遇到嘅咧？先問下Sunny Sir先。 其實撤退之前咧，我哋要計算翻行邊段路最快落山。咁當然今次佢已經固定嘅路線啦，咁就相對安全嘅。 係。 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睇翻啲人嘅體能得唔得。咁因為當一刻咧，咁嗰個日本個領喺度咧，佢都建議我哋分批，一部分人有能力就上頂，一部分唔得嗰啲咧就自己落翻山。咁等係梗係俾我 reject 啦，呢啲一齊上山一齊落山就不能夠分開。 呢個 teamwork 嚟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你有廿軍上去，咁廿軍落翻嚟，我哋成日都提過啦。咁你留低咗嗰啲，其實都似唔係幾開心咁。咁不如一齊下次再去過啦。咁因為山都仲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咁反而咧就佢過程當中，我哋當佢哋一聽到話冇得上嘅時候咧。佢啲反應係幾得意嘅， 係， 不如你問下佢哋。 哦，好喎、啊，咁啊先問下 Cindy 啦。你知道冇得上嘅時候，咁嗰陣時點算咧？ 當我知道冇得上嗰陣時，首先我係呆咗先噶，有一種好苦嗰種味道，然之後上咧心口嗰度，哇行得咁辛苦，嗰陣時好傷心之餘，我都見到其他同學都一樣同我一樣好傷心，因為個目標都係一樣啊嘛，都係為咗上山頂，去山頂睇下嗰個日出。我哋都冇試過上， 咁啊唔緊要嘅，純粹我個人經驗分享啦。我都試過喺白行木撤退嘅，咁嗰陣時就遇到接近香港黑雨兩倍嘅雨量，咁亦都有見到好多嘅原本上山嘅人士咧，佢哋即係可能都係韓國人士啊，哇！佢哋都兩米幾高，咁佢哋啲裝備係非常之好嘅裝備，佢哋都要撤退翻去白行木嗰啲山谷嗰度。咁所以嗰次咧，我最後都係嗰次我上唔到啦。因為我完全都冇話我好後悔喎，我反而仲覺得我個人平安離開一個咁危險嘅地方咧，我仲覺得開心喎。 係啊，呢個大道理係真係啱嘅， 係嘛？ 唔使鑑粗嚟嘅。 係啊，你鑑粗嚟冇用，人生流流長。新年頭先都講啦，就係話其實個山喺度噶嘛。係 啊，冇錯。 係啊，咁每一年你都可以有機會噶嘛。 因為當時我哋有個日本喺度啦，咁啊用我僅有嘅英語同日語同佢溝通咗。我問佢：喂，你上咗幾多次啊？咁。哦，佢话400次到啦，400次。 系啊，所以其实系唔好谂得太过紧张，同埋因为3000几米嘅山其实都唔算系特别高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好容易就会揾到机会，再加上我哋都系五合目开始，其实行嘅路段都唔系好长。 唔系好长。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我自己咁讲，我自己分享下。我觉得你行到香港嘅八仙岭咧，嗰10几20K 嘅话咧，其实你上富士山都应该 即系仲要30几度晒住咁上啊， 系啦系啦，跟住个人够韧力嘅话，其实就应该冇问题，所以唔需要太担心嘅。咁另外阿 Ivy 咧， 咁我一开始就喺度瞓觉啦，跟住然之后跟住我系一打开百合嗰道门咧。跟住一睇，哇！天氣好似係真係唔係咁好喎、啊，咁樣樣係好大風、好濕咯，個天氣係、所以其實冇上到去，其實我係好合適嘅咯，真係、保護緊大家咯。其實， 咁、要問翻阿陳 Sir 啦，其實係點樣一個決定令到你會覺得哦，咁我唔上咯，撤退咯咁樣？ 其實咧就我。keep 住都有留意嗰個天氣，咁啊由我喺香港開始已經不斷望啦，咁因為其實睇個富士山天氣有分 A、B、C 級咁樣，咁其實 keep 住都係 C 級，咁我覺得啊，其實都即係一開頭已經覺得啊，會可能有機會上唔到頂噶啦，咁直至到當日行上富士山嘅過程入邊，又見到天氣都即係越嚟越差嗰個狀況，咁啊雨又大，風又大。咁啊，而夜晚嘅時候咧，就聽到外邊即係瞓緊嘅時候，喺山小屋外邊聽到縫縫聲，仲有雷聲添。咁其實咧個過程都擔心緊去唔到。咁跟住咧就喺嗰個嘅瞓嘅過程入邊咧，枕住咧有學生咧就走過嚟揾我啦，或者主要揾阿新啲 Sir 啦，咁就啊我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啊，然後阿新啲 Sir 都好啊，咁 keep 住成晚咧就係冇乜點瞓嘅。咁啊 keep 住咧照顧嗰啲高山反應嘅學生咁樣。咁我自己其實都上過山頂，咁我自己咧就一個好好彩人咧，就冇高山反應。 反應。所以其實我佢問啲學生問我啊，應該點處理？其實我唔知點處理。咁但係阿新啲 Sir 即刻就帶佢哋出去外邊個廳度坐啦，跟住叫佢哋夾住個手指啊，跟住 check 佢哋嗰個嘅血氧情況啊，咁啊叫佢哋啊深呼吸啊，然後要佢哋去慢慢去令到嗰個身體嗰個嘅氧氣可以充分翻咁啊。咁其實咧就我都見到其實同學仔咧都有四五個到啦，其實都開始有啲高山反應。咁其實當然高山反應其實個情況唔算好嚴重，其實咧真係要夾硬上頂都冇問題嘅，即係佢嗰個嘅情況都 OK。咁但係始終個天氣都係差啦，咁同埋日本嘅導遊咧，我諗佢即係佢有責任帶我哋上山，佢都要比較保守少少啦。咁佢就建議我哋都唔好上頂啦咁。咁嗰陣時其實都即係我覺得係未當佢哋收穫一次失敗嘅經驗咯，其實。即係無論係成功經驗或者失敗經驗，其實對佢哋嚟講都是一個成長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養分咯，讓佢哋明白其實有時候係會失敗嘅咁樣，係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喺個過程入邊係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咁正如好似啱新意咁所講啦，其實我哋嗰陣時開咗個會啦，叫下所有老師同埋導遊開個會，就問我哋究竟會唔會分批上山或者落山嘅過程。其實都我諗在場所有嘅老師都係話啊，都一齊。落山啦咁样，咁所以我决定大概系咁样。 系啦，咁啊头先阿陈 Sir 咧讲咗样好重要嘅嘢就系高山症，咁要问翻咧专家啦，阿新业 Sir， 咁如果你真系遇到啲高山症嘅时候，其实行山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咧？ 如果真系高山反应咧，就睇下你有冇头痛 吓。 咁咧同埋 平时都头痛嘅，咁点算啊？ 系我每次嚟做节目见到你，我都头晒痛啦，成日爆稿 吓，咁跟住头痛啦， 有冇想呕？ 想呕。 系啦，即系会有呕咧，咁其实就严重啲，再严重啲咧就会身体会水肿，会胀啊，咁要留意翻个头痛咯。咁当然当晚嘅同学仔头痛系好轻微嘅，咁同埋咧就大部分人咧系因为唔习惯，同埋佢哋呼吸好似香港咁样，净系用个即系少少地响个肺嘅末上顶嘅位置，冇到深层，即系学懂深呼吸好紧要。咁佢哋成日冇深呼吸啦，就咦咦咁样，含氧量咪低咯。 哦，系啊，所以咧有阵时喺山上边咧，我自己有个习惯，都会可能有阵时跑动紧啦，都会停一停嘅时候咧，系做一啲深呼吸调整个人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就喺香港行山咧，都系好重要嘅一个步骤嚟。 系啊，可以噶，听众们，你可以香港行山，如果行下楼梯，你觉得喂好喘气，好扯下，咁你就可以。停低，然后就深呼吸，擘开只手，用个口，用个鼻一次个吸落去，然后忍，忍住大概两三秒，再用力推翻佢出嚟。 系 如此类推咁样去重复几次咧，咁就好快脆就会回翻到气嘅。因为我哋每次呼出嚟嘅气咧，都有十几个 percent 嘅氧未用尽噶嘛，所以可以用尽晒佢。 系啊系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嗰啲秒数嘅呼吸法啊， 系 咁可以令到自己个身体个肺入边吸晒氧气，跟住先呼翻出嚟。 冇错冇错， 平时都应该呢方面咧，如果真系中意行山嘅朋友，可以即系做多啲， 可以试多啲噶呢个系啊， 系咯。 同埋，我覺得佢今次佢哋嗰個個過程係緊要過個終點，即係個過程係學嘅嘢最多嘅。我哋好似交功課一樣啫嘛，你嘅做功課過程係一定係學得嘢最多噶。唔係交功課俾老師嗰下嘢先開心，即係開心嘅，即係咪先學到嘢噶嘛？咁所以佢哋今次係俾我出乎意料之外，佢哋好叻，佢啲明啊，佢哋好明白啊，梗係做功課學嘅嘢多啲啦。因為我問佢哋嘅時候咧，佢係第一時間答到呢個答案。我梗係做嘅時候攞嘅嘢會多啲啦，咁、所以香港有希望啦。 係，我想再問多兩位同學仔最後一句啫，就係、是、其實你行山咧最需要嘅係咩啊？ 我覺得行山最緊要係享受呢個行山嘅過程，即係你行前面見到好艱辛嘅路，其實你可以。拧转头去睇下后面嘅风景，即系你之前喺香港，就算好高嘅山，即系自己行到啦。但系今次学校带我哋爬好高嘅山，系根本可以见到好广阔嘅天空，系之前完全冇见过咁广阔嘅天空咯。 咁我觉得系有两点咯。第一点系坚持，咁因为你坚持得嚟，你喺行山嘅过程，你越往上爬，其实你先会见到更加靓、更加值得你留念嘅風景和回憶咯。第二，我覺得重要的是勇氣，因為特別是高的山啦，即係我自己經驗就是富士山，其實是真係需要勇氣去挑戰呢一個難嘅點咯。咁我覺得富士山其實學咗太多嘢咯，同埋你喺上面睇到嘅風景係真係我應該係一世都忘記唔到咯，太值得 留念啦呢、這個户型。 嗯，咁啊有機會啊再搞下啲唔同嘅 tour 啦，咁啊可以去欣賞下唔同嘅山啦，都係好重要嘅。 咁要睇學校啦， 係嘛？實有機會嘅。咁我哋分享住咁多先， 好，多謝曬，拜拜。 6:59啦，咁啊出边嘅天气都仲系曳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啦，普通话台咧会有叶雨波啊，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听你喺 Jingle 嗰度咧，有一句咧就话到，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咧？我听到之后有啲嬲。 系啊，一定落， 落到变黑色添。而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啊！吓，朝早7:07嘅时间啦，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都不厌其烦提嚟大家啦吓。咁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猿喺度，号喺度啦，系自己个名字读错添。小白白猿号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另外仲有阿姑喺度嘅。早晨啊，姑。 早晨啊。 早晨啊。 终于翻到嚟啦。 翻到嚟啦。 大家都好敬业啊。 系啊，咁啊，阿姑翻嚟就我唔意外。 因为我会揸车， 因为你已经了解晒所有交通方面嘅情况。 哦，系，但系有时有啲嘢突发，真系你都估唔到嘅。 系啊，系啊，咁啊都几多突发嘢嘅，例如我都帮你讲少少交通嘅，就系狮山隧道都应该仲系未解封系嘛？ 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啊，我头先就系行金丝花园嗰边就兜上去嘅，唔知而家点啦。因为有段路就停咗，咁我亦都唔知入边条路发生咩事。咁我其实本身 search 地图嘅时候咧，佢都冇话建议我行嗰条路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听听呢个交通消息先，睇下有边一条路可以行，边条路唔可以行。不过记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家应该系留一个安全嘅地方先啦吓。 系啊，即系除非你迫不得已，好似我哋咁样要翻工啦，或者系我哋会揸车翻工嘅。但系如果真系冇公共交通服务嘅朋友仔咧，咁就要留意翻啦。 就好似船仔咁样啦，佢有 call 的士。 系啦。咁好努力咁 call 的士， 大哥都好专业啦。 系啊， 真系好专业啊！哇，头先咧大埔嗰条路有两个水潭， 系啊， 系好大个水潭，我都好惊死火。 我原本咧有听过大埔出吐露港嗰条路咧，嗰条桥仔啊，转弯嗰条桥咧，我初头听系有封咗嘅。咁但系当我出门口嘅时候咧，我又唔见有雪糕筒话封啦。跟住我入到入去嘅时候，我先记起，唔系话封嘅咩？已经太迟。 因为咗个车底 已经要面对住嗰两个好大嘅水潭， 系啊， 我仲见到个的士系停咗喺度， 系啊，我哋果然系行同一条路， 系啦， 果然系 我个 区居民 心又寒一寒，哇， 如果架车突然间浸到个车底，然后跪低咗，咁点算咧？ 好彩头先就冇发生呢个情况，系啦，咁 小白走车好嘛？ 唔好咁讲，我都系一个正常驾驶嘅车主， 冇校低咗咧， 冇，梗系冇啦，改车我一定唔改嘅， 可以噶， 系啊，改完之后会唔识揸车？ 咁系车恶过你啫，因为嗰阵 系啦系啦，喂，咁快啲讲翻呢个交通嘅情况先， 系啦，因为港铁啊，由于黄大仙站嘅路段系受到水浸影响咧，现时观塘线来往石硖尾至彩虹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噶，咁而黄埔站至石硖尾站维持每6分钟一班车，彩虹站至调景岭站就系每12分钟一班车。如果系好似我哋咁啊嚟九龙塘嘅乘客，请你考虑使用东铁线去钻石山站。 站的朋友呢就考虑使用返屯马线，而现时港铁是未能够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的。而机场快线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呢是暂停的，直至另行通告。 是咁多啦， 系未、 哦、 我唞唞气啫，因为都唔少 嘅、哦。平时你唔使唞气噶嘛，因为 系今唔系，今日就系 今日要系 一沓啊，我见到一沓纸啊。 请继续。 系啦，咁另外咧，巴士方面啦，除咗龙运巴士路线 S64C、S64X 同埋城巴龙运巴士联营嘅路线 S1 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九巴、城巴、龙运巴士系所有日间巴士路线咧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噶。咁呢几格咧都系喺机场嘅巴士嚟嘅，咁、所以如果喺机场翻工或者要去机场嘅朋友就要留意翻啦。另外系受到水浸啊，以下路段咧系临时封闭噶、大潭道来回方向近山翠苑、石澳道近住烂泥湾、柴湾道嘅回旋处、平斜路、狮隧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村全线、沙头角公路和坑段来回方向近住麻雀岭全线、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东起道嘅支路，以及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柴湾道嘅支路都系临时封闭。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黄大仙中心嘅部分行车线，仲有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全线都系临时封闭。另外，啱啱揸车翻嚟都见到话交通灯失灵， 系 咁有三个路口嘅，暂时就系弥敦道同亚皆老街嘅交界啦，窝打老道同希福道嘅交界，同埋英皇道同健康中街嘅交界咧，交通灯都系失灵嘅。另外，我哋头先经过笔架山谷，即系。有一成住上嚟嗰边咧，我哋都见到个交通灯咧，暂时都用唔到嘅， 系啦。咁、okay、大家留意住啦。 仲有噶，仲有就系呢个山顶道来回方向，因为山泥倾泻，跟住门牌60号系全线封闭噶。另外就系车辆故障，麦当劳道咧暂时系不能右转入去坚尼地道嘅，受到坏车影响。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系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已经恢复正常啦。另外，坚尼地道麦当劳道交界咧受到山泥倾泻嘅影响咧，麦当劳道咧系暂时都不能右转去坚尼地道啦，应该就系关头先嗰个坏车市。另外咧，珀丽湾客运路线啦 ，NR334 珀丽湾往返机场嘅路线咧系暂停服务噶，而 NR332 珀丽湾往返葵芳。同埋 NR338 珀麗灣往返中環咧，就係維持緊服務嘅。另外咧，部分嘅渡輪咧都係會有所調整啦，或者係取消服務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所屬嘅渡輪公司啦，睇下佢哋嘅服務係點樣啦。 咁除咗交通嘅消息之外啦，咁當然亦都係可能你自己本身住緊嘅大廈，有啲大廈都可能因為暴雨啊，暴雨咁啊，引起啲基建嘅故障，例如大厦嘅 lift 啊，可能又朝头早会唔喐嘅，系啦，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吓。咁、大家出门口嘅时间咧，都要特别留意多啲，即系预留多啲时间先至得啦。咁当然啦，我都系嗰句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就唔好谂住出去，留翻安全嘅位置系最好嘅。 最紧要安全， 系啊系啊、另外咧，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要过境嘅朋友仔咧，啱啱收到啊，就系、受到暴雨同水浸影响，黄冈同埋落马洲过境穿梭巴士咧系维持有限度服务，系15至30分咗一班嘅。如果要过境嘅朋友仔就留翻足够嘅时间啦。 系啦，咁啊天气差咧就冇人想嘅，咁啊突如其来嘅时候亦都考紧我哋嗰个应变嘅能力， 冇错， 到底有几强？ 嗯， 系啊，咁啊阿姑。仲有啲咩特别提我哋啊？ 系就冇提嘅，不过咧就分享一下啦。咁其实咧，大家今日揸车啦，我揸车， 系我都系揸车嘅，系 你就搭的士， 佢就搭车，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有冇谂过换电动车啊？ 哦，电动车呢个议题咧就好大啦、因为电动车咧其实都有同即系阿 Ringo 你要陪倾过嘅。咁、的而且确咧，电动车而家对我嚟讲咧系仲未系到最吸引嗰、那个。反而我见过有啲品牌嘅电动车咧，佢哋即系我用霹雳两个字嚟形容啦。品牌我唔讲啊，我见过咧就系譬如有啲有我见咗一个video 就系咁讲嘅，就话佢跌咗副眼镜，唔知去边度。跟住佢咧就同架车入边嗰个嘅电脑讲：，你帮我搵翻副眼镜啦。 跟住佢咧就 search， 即係用佢應該用啲紅外線嚟嘅，懷疑係，跟住就 search 曬你成架車，跟住就講喎，有人聲嘅，啊你副眼鏡咧就喺呢一個座位下低，跟住佢褪開個座位，跟住你就會見到個眼鏡啦。 哇， 都係係啊，都好高好高端啊。 係咯， 所以我一睇完之後，我就發覺，我不如等 換啦， 等嗰啲嘅車。平啲我先再考虑啦，因为我又唔知道几多钱啦，咁我断估都可能系贵贵地嘅，咁我无谓啊，系咪？我前七都好开心噶啦，咁啊代步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将来嘅话咧，电动车都一定系一个大嘅趋势。 冇错， 当然如果你问我嘅话咧，系嘅，即系环保嘅方向一定系嘅。咁但系电动车嘅电喺边度嚟咧？有阵时都好值得大家去深思。 而家都多咗好多停车场系有呢一个可以插电嘅位嘅。 系啊，系啦，系谂下啲电会唔会都系柴油发电攞翻嚟嘅啫。 哦， 不过要站一站出嚟讲啊，因为观塘线列车服务咧系受阻啦。 系 为维持列车服务同埋车站运作嘅畅顺咧，现时荃湾线、港岛线、将军澳线同埋南港岛线嘅服务。需要作出调整啊，班次会比较疏，候车时间咧会比平时多一至三分钟啊，咁大家有定心理准备啦，同埋留翻充足嘅时间啦。咁啊，翻翻电动车嗰度啦，系啦，咁其实咧，当局系有意喺火炭山尾街嘅一幅空置嘅油站用地咧，起一个快叉嘅电动叉电站咁样嘅公家嘅，系啦，咁咧预计咧就会系12月招标啦，24或者25年咧会落成嘅，咁位置就系邻近呢个长沥尾街嘅公厕嗰边。即系你可以摆低架车去个洗手间，跟 去完洗手间就差完， 都差唔多噶啦， 咁快 办个大事，系啦，预计咧。預計15至30分鐘咧，你都可以完成叉電 啊！講啲咁嘅嘢，辦大事啊嚇！ 唔係今日都大件事啊嘛！ 係今日大件事 係啊！咁咧，因為嗰度咧係提供不少於100千瓦功率嘅叉電服務嘅。咁所以你擺低架車咧，3至半個鐘咁你就可以攞得翻走噶啦。 哦，咁啊真係 好 快喎、 啊！應該快過平時嗰啲好多啊！ 快過停商場停車場嗰啲嘅應該係 係咯， 係啦。咁你未來政府咧都有意喺更加多嘅油空置油站用地咧，系改建作为电动车嘅充电站嘅，因为个地就摆咗喺度噶啦。咁、大家点样善用佢？咁、就系一件 事。因为我就冇揸电动车啦，咁、我都知道有啲系要付费嘅，个电嗰度啊要付费啊，有啲就唔使付费嘅。咁啊，睇下嚟紧将来嘅时候，如果真系要将佢普及嘅时候啦。咁啊，呢一個收錢方面應該點樣去咧？咁樣 應該唔係唔使錢嘅，係啲錢睇下點樣計翻落去 咯。係咯，咁啊，即係譬如而家好多時拍商場，咁你其實個錢就喺嗰度嚟㗎啦， 都唔係話完全免費嘅。 嗯， 係啦，不過其實慳就一定慳得唔少㗎啦，因為咧排費咧其實都平好多嘅。 哦，咁啊係， 所以都其實都有啲心慾慾㗎。 嗯， 你電動車個排費可能都係1000多元，因為佢都係斷重量計嘅電動車個排費，就唔同我哋。揸汽油车咁系断丝丝数 系 啦，咁但系而家最平都5000多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个人有个人自己嘅喜好同需要啦，系啦，咁如果真系需要嘅，咁啊自己考虑一下到底点样去到配置啦， 冇错， 好啦， 系啦， 咁啊，暂时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噶啦， 哦，好啦好啦， 我就冇咁多嘢讲啦， 你就冇咁多嘢讲啦， 系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姑啦吓， 好唔该， 一直以嚟都为我哋报道咗好多唔同嘅交通消息啦， 冇错， 大家都平安好吗？ 好，唔该。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喺早上7:18嘅时候都望一望呢个天气啦。多云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噶。咁啊，而家咧就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8%啦。咁啊，相当之潮湿噶。 冇错。 咁梗系潮湿啦。咁啊，落雨落到咁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咁啊，亦都有下至暂时去到。8:30啦，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系生效紧嘅。咁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啦，咁亦都系生效。咁我自己亦都系即系住喺新界北部啦，咁所以见到嗰个水嘅威力咧，都相当之强。 系啊，我嗰时搭的士，师傅都话大埔墟近住街市嗰度，应该 又浸晒啦。 佢话浸到上货柜顶。 哦，咁我知边度啦，因为嗰个位咧系嗰条桥咧，其实本身系。 火車行嘅路軌嚟嘅，咁佢本身嗰個位喺大埔嗰個新街市對出嗰度咧，其實凹咗入去嘅。 哦，係啊，係啊， 嗰個位特別凹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特別凹嘅位咧，喺呢啲叫做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緊嘅時候咧，咁啊當然係會特別容易就積水啦。 冇錯。 咁如果浸到頂真係好誇張喎，佢真過唔到噶啦嗰度。 係啊，就係司機同我講話冇可能過到啊咁樣。我係啊，都知道好危險。 同埋最慘係未必有路兜翻轉頭咯。 哦，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係直行，可能要喺啲小路嗰度咧，就转一转翻出嚟嗰个大路嗰度，咁就会安全啲啦。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咧，咁大家都会知道嘅路面嘅情况咧都相当之差， 系 咁非常之多嘅积水，亦都咧非常之多嘅道路改道嘅。 冇错，预留翻时间，如果真系要出门口，咁最紧要都系留翻喺屋企啦，安全一啲啊嘛。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路面上面都好多叫做改道嘅措施啦。咁大家所以金睛火眼睇住啊吓，因为一个唔觉意咧，你平时行嗰条路可能行开八十。 哦， 佢封咗，咁你就又搞到自己咧，真系麻烦啦吓。好，早上嘅时间7:20，继续咧都有我哋晨光大学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入边继续邀请到咧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开学都已经一个星期啦，即系学生多，好温馨。 开始旺晒朝 头 早。 系啊，即系咪贵，净系挂住拍拖先得噶。咁但系如果你想即系自己小朋友读书读得好嘅话，唔知道文化风俗方面会唔会有啲？哇，原来一直以嚟都有做呢一啲嘅，都系希望自己嗰啲子女咧就读书方面啊得到有啲好嘅成绩咁样咧。 系啦。民間風俗呢，其中有一樣嘢就是古往今來都是的啦，就是讀書好，細路仔讀書好，以前叫做士人啦，以前有科舉制度啦， 有記得 咁好緊要㗎嘛，所以呢民間呢就引入咗一啲呢所謂嘅科舉，對科舉有利嘅神靈，咁就俾嗰啲士子啊嗰啲嗰啲考試咗科舉裏面呢奪魁嘅人呢就去祈福 哦，咦，咁系唔知边位咧？系咪以前古代嗰啲好叻嗰啲军师啊？定系点样咧？ 哇，香港最出名嘅唔使讲啦，梗系文昌帝君啦。 哦，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咁听个名叫文昌咁咧，你知啦，文运昌盛系嘛？ 系啊，系啊。 咁咧嗱，香港嘅文昌帝君咧就好多就冇乜独立嘅庙宇嘅。 嗯。 咁通常咧都同埋關閉咧就一齊並置嘅。 哦，係啊， 係通常我哋叫做文武廟啊嘛。 就文武全才。 冇錯啦，文武廟啊嘛。咁香港反而文武廟就有幾間，譬如話最出名嗰間古蹟啦，咪喺上環嗰間啦，中華三院管理嗰間啦，文武廟啦。咁呢間係香港最靚嘅最靚嘅廟宇之一嚟㗎啦，其中一間啊嘛，古文物都好多。咁另外咧就有一間就偏僻啲啊。就喺大嶼山嘅白銀鄉，咁咧嗰度有間細嘅，但歷史咧其實係內過上環嗰間嘅。 哦，因為咧 白銀鄉呢間廟咧，即係係佢呢間廟，佢哋講咧係明朝嗰時候已經有嘅。 哇，咁好耐喎！ 係啦，好耐啊，不過嗰啲梗係舊曬爛曬，重新而家啲係重新起過曬㗎啦，咁樣咯。咁咧就裏邊咧咁啊會做文昌帝君版啦。咁咧就嗰啲人咧，如果譬如話細路仔讀書想聰明嘅，咁啊咪傳説就話拜下文昌，咁啊保佑佢聰明啲咯，即係咁樣咯。咁樣所以咧譬如文武廟啲時候，逢係一開學嘅日子啊咁樣啊，咁好多大人咧都帶咗細路仔咧，咁啊走去咧就係拜下神嘅，咁啊買啲好笑啊，佢哋買啲咩咧？即係嗰啲祭品裏邊啦嚇，嗰啲供品裏邊咧，即係有啲一條有葱噶。 聪明 嗰个聪啊，咁嘅意思啦，咁啊，咁咧就我了解啦吓，咁啊华人庙宇啊，呢个委员会咧，咁咧佢哋咧，因为佢辖下边有好多庙，即系里边有供奉呢个文昌帝君噶嘛，咁所以咧好多年前开始咧，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咧，佢都會有一啲所謂嘅文昌一啲文昌開運嘅咁嘅儀式咧，係俾嗰啲細路仔啊，爸爸媽媽打細路仔咧去祈福嘅。 哦， 有幾間廟㗎，譬如話鴨脷洲間洪聖廟裏面有文昌帝君啦，深水埗嗰間應該係三太子側邊有間叫北帝宮嘅，裏面都佢裏面都有呢個文昌帝君咁樣嘅。 哦，咁佢哋祈福嘅時候嗰啲步驟有冇啲特別特定嘅嘢㗎？ 其實主要都係 主要都是咩咧？向民進對軍即係禮拜下，咁啊又咁啊上下香咁得噶啦，都啊係咁樣嘅啫，好簡單，都唔使話讀乜嘢讀乜嘢，都唔係咁樣嘅，都唔需要嘅。係 咁， 係啦。 咁會唔會有啲大型啲嘅，譬如祭祀啊，或者嗰啲彈啊，咁又做好多唔同嘅台戲咁樣嘅？ 嗱，主要文章其實文章彈咧就唔係喺農曆嘅，即係八月，即係我哋有新曆嘅九月嘅開學嗰段時間嘅。文昌彈其實是農曆的應該是二月初三。 哇，咁爭好遠喎、 啊！爭好遠㗎，所以咧時間上邊係唔吻合嘅。 係咪同以前嗰啲科舉制度有關啊？ 嗱，單期嘅出現咧就好多原因嘅，未必係同佢應該就唔係同科舉有關嘅，就可能係約定俗成啦。啊，呢樣嘢咧就我都冇乜點樣深究關於文昌帝君個誕期嘅誕生。不過咧，文昌帝君嘅出現咧。嗱，有啲學者咧寫過書嘅喎，佢哋咧就發現咧，原來最早期嘅文昌帝君嗰個信仰咧，就係、是、原本就同呢個讀書無關嘅喎。係係啊，佢哋研究所得咧就話文昌帝君咧，文昌又佢個神位咧就寫住叫子同嘅嘛。子係邊個子咧？木字邊著個辛苦個辛嗰個子啊。同咧就同關嗰個同啊。三點水著個兒童嗰個同。乜子同帝君？乜子同係地方名嚟嘅。咁點解會用呢個名嘅咧？原來咧唐朝嘅時候咧，佢哋話咧嗰個係子同嘅地方咧發源呢個信仰嘅，而最早期咧。呢、這個信仰嗰個最俗嘅形貌咧，係當地一個咧嗰啲地方嘅神明嚟嘅。慢慢就因為俾皇帝祝福過，於是乎咧就慢慢就俾人咧就係變成咗一個咧係祝福啲人咧考科舉嘅神，慢慢咁發展出嚟嘅呢個信仰。即係有呢個學者咁樣研究過咯。 係，咁啊，所以如果要即係考試或者係叫做喺學校嘅成績理想嘅表現好嘅，咁啊啲民間風俗咧就會去揾啲文昌廟啦，咁樣去到即係拜祭啦咁樣。 最後尾講少少有趣嘅嘢喎，嗱、啊，我咪曾經講過，香港好少話單獨供奉文昌帝君噶嘛、 啊， 唯獨一間叫文帝古廟， 啊、 就係喺邊度咧？喺大埔嘅康樂園對面咧，有座好靚嘅鄉村，叫做太亨。 哦，我知邊度喎？ 太亨你住附近應該知啦，係佢左區噶嘛。太亨裏邊咧有間最村尾有間先頭廟，先頭廟隔離一楞住一間另獨立一間廟仔，嗰間叫做就係文帝古廟啦。 唔係好大嘅， 唔大嘅，一間兩進嘅啫。但係咧，好偏僻喎。但係點解會嗰度會無端端會供奉呢個文帝咧？獨立一間廟咧、 啊？ 我曾經咧就走去諗過，當然啦，以前啲人考科舉嘅，梗係希望啲子侄啊、後人啊，個個都能夠文昌運好。咁、於是乎可能佢就咁樣供奉個文帝啦，係咪啊？文昌帝君啊嘛。但係咧，我發覺咧，可能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嗰條村係姓文嘅。 哦，咦，咁又開始明白咯喎、 啊。呢、這個嗱，呢、這個係完全係我自己嘅個人諗法啦，因為佢哋係一條姓文嘅村落嚟嘅，咁、文昌帝君有個文字噶嘛，咁、對佢嚟講咧，似乎係特別咧，即係有嗰個咩咧，即係好特別嗰種 親 密啊、親密嘅感覺啊，所以咧佢哋就獨立就俾咗一間文昌帝君嘅廟咁樣。 哦，啊、這個有趣，因為文咧，我哋即係嗰啲百家姓系列嘅時候，有陣時候都有講過文嘅。文都係 啊，香港一個五大家族裏邊， 新界 五大家族裏邊其中一個咪姓文嘅咯。 係啊，其實好大噶嚇、好啦，今日問翻咯，如果你話九月開學嘅時候，而家都開咗一個星期啦，其實孔子都係嗰啲學神嚟嘅喎。 啊，孔子咧，其實以前一定要開學咧，一定要係拜孔子啊，讀卜卜齋嘅年代啊，所以開冬學啊，即係冬天先開學嘅。以前嘅讀卜卜齋，咁要開冬學，咁咧就一定要咧係首先咧就入學堂咧就要拜咗孔子先嘅。今日真喺新界嘅圍村咧，有一啲部分啦、啊、一啲以前嗰啲所謂嘅私塾啊，仍然係保留住咧有孔子像嘅。當然有啲私塾已經係唔係教書用噶啦、可能係就佢當咗係祠堂啊，或者係對佢啲村民嘅會所咁樣啦。但係仍然你發覺咦，啲入邊會有個孔子像咧，就係咁嘅原因。 哦，我反而見有啲大學入邊有個孔子像添。 哦，大學固然有啦，應該你講嘅應該係師大啊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師範大學啊嘛。 係啊，咦，係冇錯。 係啦，係啦 ，OK。咁其實好多道寺院啊、道觀啊，唔係，因為啲道觀都有孔子像啦，一樣嘅啫嚇。 咁孟子又會唔會有都係有呢啲？ 嗱，少少。 可能佢又排第二叫做亞聖啦，所以冇咩人留意啦，係啦，即係而家中意排第一㗎啦， 我第二爭咁遠啊， 係啦， 咁所以咪搞到大家讀書壓力大咯，你睇下攞第一嗰個就個個就走去揾佢，攞第二個冇人揾，真係慘。好唔緊要啦，咁啊啲文化風俗咧，我哋就了解多啲，咁啊亦都即係了解自己個文化背景都好重要嘅。今日之後都同阿佳哥傾住咁啦，下個星期再勞動你啦。 OK， 唔該曬佳哥，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政府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呼吁雇主采取弹性工作安排。政府表示，由于受到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带嚟的暴雨影响，本港出现广泛地区水浸，公共交通严重受阻的极端情况，所有日校今日将会停课。政府呼吁雇主参考八号风球下的工作安排，优先考虑雇员的安全和从居住地点往返工作地点的可行性等，采纳情理兼备和具弹性的工作安排。当局预料极端情况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政府会继续密切审视最新天气、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务情况，适时宣布极端情况结束的时间。港交所宣布，如果黑色暴雨警告或者极端情况警告朝早九点仍然生效，朝早将会暂停交易。如果警告在中午十二点或者之前取消，证券市场包括沪深股通以及衍生产品市场主要产品将会下午恢复交易，并且会在取消警告最少两个钟之后的整点或者三十分开始交易。但如果警告在中午十二点仍然生效，证券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全日暂停交易。由于多处水浸，多个公共交通服务受影响，其中九巴和龙运巴士以及城巴大部分日间巴士路线暂停服务，电车服务亦都暂停直至另行通知。港铁观塘线石硖尾至彩虹站暂停服务，黄埔至石硖尾站来回方向六分钟一班车，彩虹至调景岭站十二分钟一班车，暂时未能够提供接驳巴士服务。港铁呼吁前往九龙塘站的乘客可考虑使用东铁线，前往钻石山站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屯马线。运输署提醒市民，各个主要公共运输服务都暂停或者调整服务。如果市民仍然要外出使用公共交通服务之前，应该先了解个别路线安排，亦都呼吁驾驶人士必须留意路面和道路封闭情况，小心以安全车速驾驶，并且留意最新交通消息，以便预早规划行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8%，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啲港铁消息。由于港铁黄大仙站嘅路段系受到水浸影响，现时观塘线嘅来往石硖尾站至彩虹站之间嘅列车服务系需要暂停。黄埔来往石硖尾站嘅列车服务维持每六分钟一班，往来彩虹站和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每12分钟一班。而受到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影响，为维持车站运作和列车服务的畅顺，荃湾线、港岛线、将军澳线和南港岛线的服务是需要作出调整，班次是会比较疏。另外，港铁现时是未能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机场快线的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已经回复正常。 而巴士方面，除了龙运巴士路线 S64C、S64X、城巴龙运巴士联营的路线 S1 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九巴、城巴和龙运巴士所有日间巴士服务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另外，电车服务亦都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另外，現時黃岡落馬洲過境穿梭巴士是維持有限度服務，維持每15至30分鐘一班，短途跨境巴士服務油尖線和觀塘線的服務就是暫停。另外，現時富裕小輪、新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平洲街道有限公司和翠華船務有限公司的渡輪服務都是暫停直至另行通知。受到水浸影響，現時部分路段是需要暫時封閉，當中是包括大潭道來回方向近住山翠苑、石澳道近住爛泥灣、柴灣道的回旋處、平斜路、思瑞公路出九龍近住新田圍村全線、沙頭角公路和坑段來回方向近住麻雀嶺全線、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通往東起道和柴灣道的支路唯一行車線、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部分行車線，以及是麗翔道去窩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的全線都是封閉。而山頂道受到山泥傾瀉影響，來回方向近住門牌60號的全線都是需要封閉。而龍翔道受壞車影響，去觀塘方向左轉上思瑞的支路唯一行車線亦都是需要封閉。另外是受到水浸影響，現時麥當勞道是暫時不能右轉入去堅尼地道。而以下的路段交通灯是失灵的，当中是有尼敦道和亚街老街交界、窝打老道和希福道交界，以及英皇道和健康中街交界的交通灯都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的路口就要特别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港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运作，绿竹合嚟啦！你睇，对流通风同自然采光呢啲绿建设计，令我哋可以享受健康舒适嘅环境，更可以高效运用资源。绿色建筑对环境友善，仲有更多创新元素等你去发掘。9月23至29号香港绿色建筑周，大家一起集合绿建能量，向2050碳中和进发。 二台话你知， 咩味咁香啊？只系茉莉花味啊。 我轉用咗隻茉莉花味嘅空氣清新劑，犀利喎，聞得出係茉莉花味。 你知唔知茉莉花分別係特尼西亞、印尼同菲律賓嘅國花？不過雖然同樣係茉莉花，但係品種唔同，所以形狀都會有啲唔同。 對於印尼嘅朋友，佢哋認為咧白茉莉花係有忠於國家、忠於愛情嘅意思，係三種國花之一。 茉莉花是常绿半万星灌木，最高可以有两公尺以上，花期有春、夏、秋三个季节。 茉莉花一般是用插枝法或者是压条法，亦都可以用分株法去繁殖。 由于茉莉花有独特的香味，所以除了可以做观赏花之外，还可以用来提炼香精、茶叶和整成香料。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化妆师又是咁化，我自己又是咁化，点解化完个妆硬系个色好似争啲咁嘅？ 我哋化妆师通常我哋用嘅灯系叫做自然光咧，黄光同白光嘅中间。有朋友见过啲化妆师台系中意卡啦卡啦咁白光嗰啲咧，咁就系中和翻嗰个通，令到变翻出边环境嘅光咁样咯。 要知道多啲化妆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阿拉伯语顾问 Mr. Alaya， Salam, hello. 咦，头先你讲咗一个字，就系 salam， 咩意思噶？ Well, the meaning of salam is peace. So usually we say assalamu alaikum or short form salam. 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7:40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小白啦，同大家咧先跟进一下咧一啲关于天气嘅消息，因为咧今日咧天气都不似预期啊，仲系几恶劣嘅情况，系咪啊，小白？ 系啊，天气都系非常之差添啦，咁啊亦都即系。不厭其煩又提提大家啦，咁所有日校今日咧係停課嘅，咁政府亦都呼籲咧就僱主參謀翻八號風球下嘅一個工作嘅安排啦，咁估唔到咧呢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咧， 係 由尋日夜晚就繼續生效到而家， 係好誇張啊！特別咧依家手機咧多咗一啲app 咧係關於成個廣東省嘅咧，哇！深圳咧落咗16个钟头雨， 哇！深圳啲雨咧直頭去到腰， 係啊，咁又有排洪啦咁樣，我估往後大家睇翻。新闻片段或者听收音机新闻都会知道更加多。咁提提大家，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系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啦。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嘅水浸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咁水浸啊，相对湿度98%啊，26度嘅气温。不过今日继续都系多云啊，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特别系驾驶者咧，今日如果你真系要开车翻工嘅话，咁每份工嘅属性都唔同嘅，要求都唔同嘅，有啲工系啊真系要早少少翻，或者啊黑雨都继续要翻嘅，咁都明白嘅。咁首先向一班继续贡献香港嘅朋友仔致敬先啦。但系与此同时，你照睇下条胎。 哦，系。 如果你条胎咧系敏敏地嘅咧，第一光头咧就真系搭车好过啦。第二咧，经过啲大水凼嘅时候咧，唔好以为自己咧好似玩紧拉力赛咁样啦，一嘢就滚落去啦。第一啦，你个车嘅底盘好容易裂开啦。咁跟住都系行唔到噶啦。唔系死火。 要用线胎咧， 线胎咧，同埋咧有阵时咧。路面咧有機會咧有下陷啊或者凹凹凸凸嘅情況咧，你一揞落去咧快嘅話咧，即刻爆胎噶。 其實咧有水氹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嘅嗰啲水都係叫污糟嘅水，即係好似淤嗰啲污水咁樣。 係 啲污水咧，其實我哋睇唔到佢入邊佢下低係啲乜嘢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個車咧去衝過一啲叫做污水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好危險嘅賭博咁樣嘅，你要搏佢咧下得，其實佢冇一啲好攻擊性你條胎嘅情況出現先得嘅。 係 咁，所以我都非常之唔建議啦。如果唔係，真係係好危險啊！成件事，所以大家都要喺出門口嘅時候留意住啊！ 晨光第一線，今朝 spot 到你。 今日都做咗好多 sport 啊，即系由翻工啦，到揼湿晒成个身啦，跟住到换衫啦。喂，今日可以讲下呢一个，一早翻到嚟咧，原先着住一件波衫噶嘛， 系、哦， 跟住完全都已经湿晒啦。跟住咧喺自己电台嘅 locker 咧，揾咗一件咧十几廿年前咧。嗰陣時唔知阿波成啊，我哋同事執屋咧，話：喂，你中意阿仙奴啊？我舅父有件衫咧，我唔啱著啊，俾你啊咁樣。跟住嗱呢啲啊，養波千日，用在一時；，即係養兵千日，因為擺咗十幾廿年，擺到黃喎件衫。 所以咧，我初頭見你係著黃色嗰件背心嘅， 係啊。 咁你而家著咗呢一件咧，就紅色白色嘅波衫啦。後邊就寫皮里斯喎。 哇！嗰、那個年代啦，已經係奧華馬斯、皮里斯、柏金年代嘅阿仙奴。 我以為我睇錯啊！ 依家咧，深厚呢個贊助嘅電信供應商咧， 哇係 冇咗啦。 嗰陣時呢個供應商阿亨利都仲喺度噶嘛，係嘛？ 系啊，喺亨利年代咯，啊啊、小白好记性啊，咁啊同大家一齐跟住足球方面嘅情况先啦，好唔好啊？小白 系咁啊，足球方面咧，咁、当然大家要 系睇睇琴日港队啦，琴日港队和波啊吓，咁样去咗呢个柬埔寨咧，咁啊叫做完场之前啊失手啦，原先系赢紧1-0嘅，咁啊几叻仔嘅，咁啊艾华顿咧地标战有士哥啦，咁再加上咧其实柯永佳咧出嚟都叫。帮助球队都有贡献嘅，老老实实，特别系有一球咧啊横传出嚟，不过艾华顿把握唔到机会咧，如果唔系咧，好大机会咧踢成咧2-1嘅状态嘅，咁啊港队希望就呢啲国际赛就当热身咁样踢，但系咧就。希望有機會越踢越好咧，係咪啊？ 係啊，咁如果你話係足球嘅消息嘅話咧，仲有譬如 C 朗啦 ，C 朗咧呢個消息咧都即係中意佢嘅朋友就覺得，哎呀有少少可惜啦， 有趣啊呢、這個， 因為金球獎候選係20年咧就第一次係斷攬。 哦，點解唔侵咩啊？唔侵沙特阿拉伯？超級聯賽玩啊？ 人哋都咁貨金㗎呢、這個聯賽， 沙特阿拉伯 C 朗入好多粒波㗎喎。 哇，係啦、啊。 系啦，真系啊！美斯同埋 C 朗咧喺金球奖咧斗咗10多年噶啦，睇翻呢个历史啊吓，系10多年啊！阿寄生如何生亮嗰啲咁嘅 friend 啊 ，C 朗咧其实亦都好大方嘅，佢都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大家中意我嘅话咧，即系中意 C 朗啊，大家中意我嘅。唔一定要讨厌美斯嘅， 系 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一句好大方嘅说话。 识英雄重英雄啦，咁啊 ，C 朗对上一次攞金球奖咧，已经系2017年啦，而美斯咧近四届咧都系攞咗两届嘅冠军咁样，咁啊，好似上年印象之中系俾咗奔斯马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啊呢一位咧传奇嘅前锋咧，20年来咧第一次咧金球奖咧冇提名，咁啊，其实 C 朗都冇乜所谓啦、如果佢有所谓嘅话。佢未必会去沙特超嘅， 系啊， 佢继续喺 都赢阵啦。 有机会佢其实佢会翻去自己葡萄牙咯，即系踢、譬如踢奔飞加啊，或者踢翻佢自己葡萄牙国内联赛会有机会好啲咯，得出嚟啲成绩咁啊，唔紧要啦，选择系佢自己嘅。 沙拿会唔会过去又唔知啦，即系又倾下，跟住又停下，又倾下，而家又倾紧咁样。 系咯， 咁但系即系钱一定系吸引噶啦，因为好似相等于佢人工系4倍 啊。嗯， 咁你谂下佢一个星期佢赚。嘅錢，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差唔多300萬港紙。 哇！ 即係如果佢過去沙特嘅話，咁所以嗰個金錢咧嘅力量係好大嘅。咁啊，但係佢要睇會唔會過到佢好似尼馬咁樣，又傷咧，又唔知傷幾耐。 真係唔知，真係唔知道，真係唔知道。 有趣有趣。 咁啊，嚟緊就杭州亞運咧。 嗯。 咁啊，聞説咧都差唔多傳送火炬啦，咁樣。咁啊，估計新聞嘅片段咧又會 cover 下啦。咁啊，講到香港咧嘅亞運隊咧，其實好多都已經咧如箭在弦啦，包括咧就係、是、有7個叫做運動員咧一齊征戰亞運咧，就係、是、呢、這個。武術隊、香港嘅武術隊咧，琴日喺香港體育學院咧，就分別分享咗呢個備戰嘅情況啦。咁包括咧，上屆銀牌得主啊，阿莫婉瑩啊，嚇婉瑩咧就透露咧，今次咧啊，用小白嘅説法。有新嘅套路參戰， 期待期待， 究竟會係點咧？咁啊，更加即係提到啦，即係獲得爸爸嘅幫助咧，練成新套路咧，一時感動落淚添。喂，其實有陣時運動員咧嘅爹哋媽咪咧都叫做付出好多 嘅，啊， 栽培一個運動員咧， 即係背後嗰個支持咧，先至可以令到運動員咧就咁咬緊牙關啊，去到咧就係努力嘅。咁、其實另外一個咧喺杭州亞運嘅焦點咧就是香港劍擊隊啊，咁啊之前。几日嘅时间咧就见咗传媒啦，咁啊亦都见到总教练就表示啦，今届佢哋嘅目标咧有噶 set 咗噶啦，就系、是、5面嘅奖牌，希望得到5面嘅奖牌，更加咧就想挑战啊从未攞过嘅亚运金牌添。咁啊张家朗所属嘅男子花队啊，即系花剑队啦，咁啊更加联同咧就金文慧即系领军嘅女子方面嘅剑击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嘅，咁我哋就一定撑噶啦，系啦，咁啊见到其实佢哋一直以嚟嘅成绩咧都相当之唔错，咁啊亦都系越做越好，咁啊你谂下净系讲张家朗个奥运金牌都攞埋啦， 系啊， 咁啊张阿金文慧之前亦都系上翻上去呢个世界第一，咁所以咧啊绝对有实力问鼎。 獎牌啊。 冇錯，真係唔講得少啊。不過呢今個禮拜呢就英超啊、西甲啊、德甲啊全停啦。點解呢？國際賽賽期啊，咁啊你話比較焦點嘅賽事呢，禮拜六嚟講呢就都有幾個國家呢就可以睇睇嘅。咁啊包括呢亞塞拜疆對比利時啦，咁呢場啊值得睇下啦。咁啊至於禮拜日呢就有大家比較熟悉嘅英格蘭對烏克蘭啦，咁呢場都可以睇睇嘅。咁啊與此同時，小白同我哋講下啲交通消息喎。 係啦，咁啊運輸署喺早上嘅時間亦都宣布啦，咁啊因為受到暴雨引致嚴重水浸嘅影響啊，電車服務呢就將會暫停，直至到呢就另行通知為止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就係電台啦、電視廣播同埋最新嘅運輸服務消息啦。咁另外呢個呢就可能會長少少啊，咁啊運輸署亦都宣布咗啦，由於黃大仙站路段受到水浸影響，咁啊觀塘線嘅列車服務受阻，觀塘線服務更改呢係如下噶。咁啊先講講呢就係黃埔站、石硖尾站呢就每6分鐘一班啦。咁啊石硖尾站、彩虹站呢就暫停服務嘅，彩虹站、調景嶺站就每12分鐘一班。咁啊因應住觀塘線服務受阻同埋受到天氣情況嘅影響啦，咁啊為咗維持車站運作同埋呢就列車服務暢順，荃灣線、港島線、將軍澳線同埋南港島線嘅服務亦都需要作出調整嘅，咁啊班次咧會較為疏嘅。咁啊前往九龍塘站嘅乘客咧就可以考慮使用呢一個嘅東鐵線啦，前往鑽石山站嘅乘客咧就可以考慮用屯馬線嘅。咁啊記住一定要為自己嘅行程咧就預留充裕嘅時間。咁啊另外亦都要特別留意住啦，受到咧就天氣情況影響，港鐵暫時未能夠提供免費嘅接駁巴士服務嘅。咁啊交通方面咧今日都應該朝頭早會有幾多噶啦，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啦。 係啊，咁啊我同小白啦，同埋船仔咧就會喺二台直播室咧陪住大家風雨不改嘅。 手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事情很糟，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竟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叫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点知迷雾啊，咁啊黑雨都嚟啦。有堂妹嘅明天地图，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天气都系唔系几好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去到今日嘅八点半，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 嘅。系咁啊，有一个交通消息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先嘅。咁啊，运输署咧亦都宣布，因为受到暴雨影响，渡轮服务咧就有啲更改噶。嗱，先讲讲咧就系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所有嘅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啦。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咁啊，北角红含九龙城渡轮服务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他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另外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所有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噶。 系啦，今日恶劣嘅天气啦，唔紧要嘅，系啦，大家留翻喺屋企都可以试下，好似船仔咁啦。平时我喺屋企都有个好无聊嘅小习惯，我会中意自拍嘅，我唔 post， 但我系自拍嘅。 啊， 系啦，好无聊嘅。咁但系咧，今日咧就想讲下呢、這、一个，又佢又唔系自拍咁简单啊。佢系一个72岁嘅日本摄影师，叫做西本喜美子。 72岁啊？ 系嗱，佢系真系72岁嗰一年咧，先系俾佢仔仔鼓励之下，学习点样用摄影机。 72岁好后生 嘅，系啊系啊。 你睇下拜登。你就知道全个世界的人都是后生的。 是啊，而家大家都 后生仔。 没错啦，学习能力都是很强的。咁佢呢第一次用啊，我平时我第一次用相机都是那些渣渣地嗰啲相机。佢第一部相机已经是用单眼反光相机。 你第一次用相机不是有啲摄影兵帮你影相。 是啊，应该是喎。 你第一次是用人哋嘅相机影你自己嘅喎。 据 我所知道。 是的，人哋部相机。咁唔係啊，咁我意思我自己影相。 是的，都会嘅，都会。 我自己影相都唔係啲劲嘅相机。咁原来呢佢就话佢同佢丈夫后生嘅时候呢已经好鍾意影相㗎啦。咁、所以呢佢个仔就开咗一间类似摄影教室咁样嘅，咁佢一齐入去又一齐学啦。佢最后屘用咗2年时间去学点样影相。佢最得意嘅位系咩呢？其实佢啲相咧影出嚟咧系特别嘅、哦，佢系咧系因为咧同埋佢最重要佢系学咗一样嘢，就叫 P 图。佢学嘅 P 图咧系唔系大家谂得咁简单噶？吓 点啊？ 佢哋咧系会 P 走咗下半身啦、 啊哦， 然后咧 跟住咧。 然后咧，佢有一个最出名嘅系列嘅，咁佢就自嘲，咁当然啊，我觉得佢好厉害啦。佢咧就自嘲自己咧系所谓嘅即系冇乜用啦，咁样就入咗去一个垃圾袋，佢就储咗佢一个垃圾袋入边、就笑自己好似冇乜用啦。 咁艺术相咁样其实 系啊，其实佢系影艺术相噶，咁同埋佢系会譬如将个人咧用 Photoshop 啊、或者点样咧重叠咗嗰个人变成一道。曲線或者一個彩虹 即唔係淨係影相咁簡單，仲會執下相， 執相啊 ！concept 我覺得最緊要、 如果我又用個垃圾袋笠住自己影相，唔知有冇人睇 得㗎？ 我會噶， 係嘛？ 係 啊，我都有兩個，都有兩個 fans 喎、啊。 早兩日咧，我入去時裝展咧，跟住今年咪好興嗰啲可持續發展嗰啲概念嘅， 喂，環保啲都有好多喎、 啊、，ESG 啊，咁啊。都用咗好多胶袋成分㗎，所以你唔好以为胶袋就冇呢、這个叫做时装触觉啊、可能俾你创出一番潮流来。不过呢今日啲胶袋呢应该係要用喺呢即係可能绑住隻脚啊即係啲土炮啲啊。因为我估今日咁大雨呢，如果你而家要出去返工嘅话呢，第一你要着水鞋啦、其实香港呢一年呢着到几次水鞋㗎、我深信女士。 你哋有冇买啊？ 我冇㗎。 其实我冇水鞋。 我都冇。 其实我今朝都是穿拖鞋， 系， 跟住 我 就拎咗对鞋翻嚟换，我拎咗对鞋翻嚟换噶， 我 带 咗对袜翻嚟换咋，都冇湿，都冇湿， 咁样好叻嘅。 你带咗对袜翻嚟换，咁但系对鞋湿咗， 咁我就着对袜周围走咯。 咁对，哦， 系啊，即系感受下电台嘅地板咁样。 嗱，呢次都系喺香港电台啦，即系船仔第一次咧，亦少少极端嘅天气都翻到嚟啦，体验系点啊？你觉得？ 哇，都比我想象中辛苦，因为真的 call 咗好耐车，我 系 有啲担心。 我呢方面辛苦， 咁啊唔辛苦，系啊系得呢方面辛苦。我翻嚟嘅时候系师傅揸车好稳阵啊，过两个咁大嘅水凼都冇死火，咁所以咧翻到嚟又冇乜点样特 濕，因為我都話啊，可唔可以停得近少少個門口啊？咁樣都騰得好 窩心，係 啊，好好啊！ 佢直情想車埋入去直播室俾你㗎啦， 係啊， 見你咁有需要， 入唔到咋？ 係啊，佢入唔到，佢話我好餓，食早餐咁樣。 係咁，總之大家咧，即係翻工嘅咧，就平平安安啦。咁啊，香港電台第二台都好温暖嘅，我哋台長咧已經翻到嚟我哋直播室隔離咧，陪伴住我哋咧去一齊工作㗎啦。咁好好啦。咁啊，與此同時都同大家跟進下天氣方面嘅情況，好嘛？ 係啦，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方面咧，大家留意住多雲啦，有大雨同埋狂風雷暴。啊，稍後雨勢逐漸減弱㗎，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嘅東南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嘅雷暴。啊，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啊，留意住啦，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啦，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傾瀉警告，仲有就係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啦。其實都已經生效咗一段時間㗎啦嚇。咁啊，繼續都仲喺度嘅。而家室外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咧就97%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朝頭早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無論係交通上面嘅，定還是咧就係關於大家工作翻學嗰啲咧，我都要密切留意住啊嚇。 咁啊，開唔開市，我自己都有望住嘅，因為都有個指引喺當中嘅。咁啊，要睇下即係八九點嘅時候個天氣會唔會再有啲大幅度嘅變化啦。如果唔係咧，都有機會停上晝市嘅。咁啊，密切留意住唔同嘅資訊嘅消息公佈啦嚇，咁多位。早晨，早晨，8:13啦，星期五嘅早上啊，提提大家啦，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1:00啦，咁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嘅水浸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大风大雨啦，亦都水浸啦吓，咁不过咧，今日咧继续啊，风雨同路咧啊，都有啊 ，Dicky 咧同我哋一齐去倾偈嘅，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同我哋一齐喺黑雨嘅早上。都倾下偈啦，早晨啊 ，Dicky， 早晨，各位陈哥嘅听众，大家好，星期五咧就呢一个都系心情要继续愉快嘅，咁但系我哋就梗系风雨同路，就即系见真心嗰只啦。 系啊，咁啊两支公咁啊讲下股票市场嘅情况啦。不过题外话都要同 Dicky 讲下啦。咁啊今日理论上即系上昼开市嘅机会都应该低啲噶啦。老实讲一句， 系啊，因为即系都讲到即系一个好极端嘅天气嘅情况啦。當然啦，就咁講港交所的安排呢，其實都係大家要睇住究竟呢個黑雨會維持到幾時嘅，咁不過照睇而家呢一個天氣嘅狀況呢，就上晝基本上甚至乎即係我個人認為即係全日停市嘅機會都存在嘅。咁當然啦，喺即係黑雨嘅時間，即係大家盡量留喺室內，即係唔好低洼，咁跟住都係要即係注意安全啦。因為其實昨晚黑呢，即係我夜晚黑都即係有啲即係教班啊，嘢即係都叫做差唔多10:00啦。哇！跟住突然之間，即係完全個天氣係想象唔到咁差㗎。咁所以而家就真係都望出去即係基本上即係黑雨都仍然係相當之大啊！即係好長時間啦，呢個黑雨都，因為同暴風球又唔同咯。因為暴風球通常天文台都會知道話到俾大家聽會維持到幾時，甚至乎係一個好準確嘅時間，但黑雨就冇嘅。咁所以大家都仍然要睇住啦。咁啊即係係啦，天氣就報道到呢度啦。 係啊，飄忽少少。不過 Dicky 都好嘅，同 Dicky 做節目咧，即係佢除咗一個專業嘅股評人咧，仲係一個專業嘅主持人嚟嘅。所以咧，即係同 Dicky 做節目，我哋又可以即係傾下啦。亦都即係除此外，呢啲都係 市民嘅心声啊，即系琴日都系半个钟头之内就已经翻天覆地啦个天气嘅情况。咁天气不似预期，股市系咪都系不似预期咧？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尤其系隔晚美股嘅表现啦。咁啊，交俾你讲下先，唔该。 好啊，咁啊都真系嘅，天有不测之风云，有阵时金融市场嘅嘢真系讲唔埋噶吓，嘅天气一样咯，即系一突如其来有变化咧。真係有時都久避不及㗎。嗱，講到個美國股市呢都同樣如此啦。嗱，就咁如果講個美國股市，雖然話就話即係都個別發展啦，咁但係個 NASDAQ 呢即係個綜合指數啦，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呢都叫做即係都跌咗幾日啦。咁而即係道指都叫做暫時都企住啦。咁亦都講過俾大家聽嘅，記得都同神哥嘅聽眾就話，喂，真係如果要講美股呢一年到晚啊，咁多個月表現最差嘅月份係邊個月份呢？咪就係九月份咯。咁真係呢個係由1928年到到現場嘅紀錄嚟嘅。咁當然啦，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就咁講美股過去呢段短嘅時間嘅表現呢，某程度上都係受到即係幾樣嘢去牽引住，業績就已經慢慢成為過去，因為都已經去到尾聲啦。咁但係大家睇到實嘅，一定係個知識同埋個知識曲線，講緊美國國庫債券啦。咁而有啲乜嘢會影響佢咧？即係呢個加息嘅預期咧？咁就係啲即係無論係即係任何一個經濟數據，特別係反映通脹嘅數據咯。因為而家即係都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經濟數據太差又驚唔好，但太勁咧又驚加息，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即係要個經濟數據出到嚟，大家有個比較正面啲嘅睇法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喎，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你話非農嘅數據之前啦，已經睇咗啦 ，ADP 啦，啱啱呢個禮拜睇到呢一個新申領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又反映緊就係話，咁即係美國個簡單啲一句啦，個就業市場咧又唔係話真係咁疲弱嘅喎都。咁所以喺呢一個即係首次申領嗰個失業救濟人數比預期都係即係低嘅情況之下咧，咁又出乎意料地又覺得咁即係個勞動市場都仍然好緊張，咁所以就令到即係所謂即係本來大家會覺得啊，係咪都繼續可以維持住對於全年剩翻嗰三次議息會議都唔加息咧？嗱，嚟緊呢一次肯定唔加噶啦，預咗噶啦，但仲有嗰兩次咧。就有啲變數，就即係仲係要睇住，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望住黑雨，究竟下晝有冇市開咧？咁都要睇個黑雨維持到幾時， 係 完全同一個心情啦。基本上就係咁樣。 咁有少少望天打卦 feel 啦。咁啊，轉個角度咧，睇下琴日港股表現啦。港股表現琴日都麻麻嚇，咁啊，要跌嘅跌247點啦。咁啊，科技指數咧都跌85點啦。咁再睇翻就係藍籌股普遍都差少少啦。咁投資者就擔心啦，美國進一步咧，咁啊封殺中芯國際啦，咁啊令到琴日呢個芯片股咧都要跌嘅，亦都係最差嘅藍籌股啦。咁樣 ，OK， 咁啊 ，Dicky， 如果今日開市嘅話，港股係咪繼續沉底嘅格局？係咪將我哋禮拜一升上嚟嗰啲指數點數咧，又一次過又一鋪清袋，又開始蒸發翻咧 ？Dicky， 你點睇嘅？ 就真係無到有偶啦，即係講到中心，反而我喺即係在之前一日，我自己做訪問啊，做直播我都有講到啊，即係其實都係被針對對象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要小心。近期一路升，憧憬住就話哇，華為個新機好好賣喎，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係咪已經反映突咗咧咁樣，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咁之後就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咁當然之前升亦都升得，即係反彈亦都幅度唔係少啦。的而且確係啊，港股表現係尤其是呢即係幾日啦，咁其實廿天線就企唔住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咁我諗其中一個幾关键嘅原因就系佢人民币，因为当寻日咧，即系人民币继续系走弱嘅情况之下咧，呢个都几影响住内地同埋我哋港股嘅整体投资市场气氛嘅。即系好简单，如果你话我睇美股，真系最睇啲乜嘢，就系睇加息预期，所以睇住个美国嘅国债嘅收益率就得啦。但系如果你话睇香港咧，如果所有嘢都唔睇，睇一样睇乜嘢咧？如果你大家问我喺目前而家呢一刻个市场嘅气氛，咁人民币我谂嗰个影响性就最大啦。即系佢人民币一走弱。甚至乎又再破低位的時間呢，咁就對於整體個港股加埋個 A 股嘅氣氛呢，都會帶嚟一個幾大影響。因為呢段時間其實唔係冇做嘢㗎，人民銀行包括係喺過去一個月先後啊，即係為咗刺激經濟啦，都做咗好多好多嘅功夫㗎，包括係即係中期借貸便利、長期常備借貸便利、貸款市場利率 跟住逆回購利率咁都已經係減咗，咁跟住咧外幣存準率咁亦都有減埋，咁但係就喺呢啲措施之下，對於人民幣嘅匯率咧就即係有唔同嘅影響啦，有啲可能係令到人民幣會受壓嘅，有啲理論上係有少少正面，但係睇嚟喺過去好多刺激經濟嘅措施，對於特別係頭先我講人民幣匯率啦，嗰、那個刺激作用係好短暫嘅，即係就算係話啊，即係憧憬住或者尋日咁樣，即係又明顯地有跌嘅時間啊，會唔會係有啲即係所謂國家隊啊入沙市啊咁樣咧？咁即使有呢啲憧憬都好啦，都唔見得到真係有個明顯嘅回穩，所以再加埋而家即係全球嗰個避險嘅情緒都高漲，反而而家就去翻。啲錢真係去翻曬美元咧，見到歐元都跌嘅，咁所以就呢個都有少少非戰之罪咯。咁但係冇辦法，即係當個人仔腳軟軟咧，咁、那個港股咧就真係割根㗎啦。所以如果你話今日嚟講咧，真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你話真係有市開咧，咁可能都係繼續都即係有機會就再唔係話真係即係希望。即係市道好低，咁但係你話即係市道萬八邊都有呢個可能性，咁所以真係黑雨維持到十二點全係冇事咧，咁就可能叫做暫時就叫做避過一劫先嚇，下個禮拜再算就咁樣樣咯。 係咁啊，再同大家咧跟進埋一啲交通嘅消息啊，睇下 Dicky 喺咪附近啦。咁啊，運輸署咧喺上午嘅8:13咧就宣布啊嚇，因為山泥傾瀉咧，以下嘅路段咧就需要暫時封閉啦，包括咧山頂道。嘅来回方向啦，近住门牌60号嘅全线啦，同埋司徒拔道嘅来回方向啊，近住门牌53号嘅全线啦。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啊，同埋呢段时间咧，运输署都讲啦，驾驶人士咧，请尽量忍让啦。咁啊，市民咧可以留意电台同埋电视台嘅最新嘅交通消息嘅情况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黄德基先生 Dicky 啦，帮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希望无风无雨再同 Dicky 倾偈咯，好嘛？多谢你。 好啊，唔该晒 ，O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你的不坚定，陪着我颠沛流离，失去中清醒，明白你背着我。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并不简单如呼吸。 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 我真的爱你。轻易，眼神中飘逸，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你的不见。 咁有啲关于咧就系运输署方面嘅通告啊，咁除咗头先咧有提及过啊，就系因为譬如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维持正常之外啦，咁有啲咧都系暂停服务嘅，包括咧就系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啦、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所有嘅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另外都系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所有航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噶。仲有咧就系天星小轮都话到嗱，尖沙咀往中环以及咧就尖沙咀往湾仔咧。都是暂停服务的，大家留意住电台、电视台和公共运输的信息。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多几嘴呢、这、一个第十九届嘅杭州亚运啦，因为今日就全胜火啊，头先阿船仔咧都揾咗话啊，今日开始全胜火咯，全几多日啊，同埋边个有份全啊，有冇啲国家级嘅运动员参与其中咧？ 都有噶，都全成13日咁耐嘅，由9月8号去到20号啦，途经咗边度咧？嗱，由杭州开始，咁会途经湖州、台州、温州等等嘅地方，咁最后尾都系会去翻杭州嘅。咁啊，呢个火炬手咧都有好多人，有2220 哇！ 系啦，包括啲咩人呢？包括咗羽毛球世界冠军陈宇飞、黄义津，咁而且仲有呢一个嘅游泳嘅世界冠军啊，汪顺同埋叶诗文嘅乒乓球世界冠军樊振东等等，咁最细年龄嘅火炬手咧得14岁，最大咧都有84岁。 哇！ 系啊，咁同埋今届咧系第一次有呢个叫做数据火炬手啊，系啦，咁佢哋咧会喺6月15号嘅时候嘅亚运火种采集仪式之后咧，就会喺智能亚运一站通嘅平台启动呢一个线上传递活动嘅。 智能一站通。 线上传递， 好嘢！线上传递好 sweet 啊！ 系啊，火炬手都有成超过8400万。 哇，厉害啊！咁啊，大家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支援啊，或者支持到啦呢一个咧第十九届嘅杭州亚运啦。 都系暂停服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政府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呼吁雇主采取弹性工作安排。政府表示，由于受到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带来的暴雨影响，本港出現廣泛地區水浸、公共交通嚴重受阻的極端情況，所有日校今日停課。政府亦都呼籲僱主參考八號風球下的工作安排，優先考慮僱員的安全同埋從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點的可行性等，採納情理兼備同具彈性的工作安排。當局預料極端情況會至少維持至到中午。政府會繼續密切審視最新天氣、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務情況，適時宣布極端情況結束的時間。由於多處水浸，多個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其中九巴和陸運巴士以及城巴大部分日間巴士路線暫停服務，電車服務亦都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港鐵觀塘線石結尾至彩虹站暫停服務，黃埔至石結尾站來回方向6分鐘一班車，彩虹至調景嶺站12分鐘一班車，暫時未能夠提供接駁巴士服務。港鐵呼籲前往九龍塘站的乘客可以考慮使用東鐵線，前往鑽石山站的乘客可以考慮使用屯馬線。港交所宣布，如果黑色暴雨警告或者极端情况警告，朝早九点仍然生效，早上将会暂停交易。如果警告在中午12点或者之前取消，证券市场包括沪深股通和衍生产品市场主要产品将会在下午恢复交易，并且会在取消警告最少两个钟之后的整点或者30分开始交易。但如果警告在中午12点仍然生效，证券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全日暂停交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634点，跌356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46.98，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368， 人民幣 7.33， 英磅對美元 1.249， 歐元對美元 1.071， 澳元對美元 0.63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21.49美元，卖出192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大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8%，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啱先同你讲翻呢个港铁消息先吓。咁而家黄埔站咧至到石硖尾站咧都系每六分钟一班，石硖尾站至到彩虹站咧仍然系暂停。咁彩虹站至调景岭站咧就每12分钟一班噶。咁另外啦，为咗维持车站运作同埋列车服务畅顺，荃湾线、港岛线、将军路线、南港岛线同埋迪士尼线服务咧都要作出调整啊，班次会比较疏噶。咁另外啦，由于受天气影响，港铁暂时未能够提供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啊，港铁未能够提供免费的穿梭巴士服务。咁另外系好多地方咧受山泥倾泻啊同埋路陷啊影响，所以封路噶。咁先讲翻港岛区山顶道来回方向60号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司徒拔道来回方向53号对出全线封闭，香岛道同埋浅水湾道交界咧都系部分路段咧需要封闭嘅。咁另外由于龙翔道咧好多车咧就坏咗有水浸啊，咁而家部分嘅路段需要封闭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通往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嘅支路，跟住龙翔道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啊，过和老街啦，去翻窝打老道咧，都系水浸噶吓。咁另外啦，大潭道啦，近住山翠苑来回方向水浸影响，需要封闭啦。石澳道近住烂泥湾、柴湾道回旋处、平斜路、东区走廊去柴湾通往东起道去柴湾方向的支路啦，近住爱东村的唯一行车线都是封晒。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柴湾道去柴湾方向的支路近住顺泰道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头先讲咗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嗰度啦，部分都要封闭。丽翔道去窝打老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全线封闭。咁所以影响到咧，见到三号干线啦嘅支路啊，去翻丽翔道咧都系好挤塞。另外香港仔隧道通往黄竹坑道寿神山方向的支路都是要全线封闭的，都是现在受水浸影响，麦当劳道的车不能右转入去坚尼地道，落马洲黄岗通往穿梭巴士都是维持有限度服务，15至30分钟一班。至于短途跨境巴士路线，油尖线、观塘线、湾仔线和旺角线都是暂停服务，电车都是需要暂停服务全部。另外啦，而家除咗龙运巴士路线 S64C、S64X 同埋城巴龙运巴士联营嘅路线 S1 维持有限度服务之外咧，港铁嘅巴士啊、九巴、城巴同埋龙运巴士所有日间嘅巴士路线咧，都系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过为止嘅。咁另外渡轮消息方面咧，比较系紧要啲咧，就系天星小轮啊、尖沙咀至中环咧都需要暂停，同埋尖沙咀至湾仔咧都系暂停噶。天星小轮而家尖沙咀至中环啦，同埋尖沙咀至湾仔都系暂停服务。咁另外富裕小轮包括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啦、北角、启德、观塘、中环至红磡都需要暂停服务。平洲所有航线暂停，翠华船务所有航线咧都系要暂停服务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好多嘅坏灯噶，弥敦道啦，近住亚加路街、窝打老道、希福道、英皇道同埋健康中街。咁而家咧路面咧非常之恶劣嘅交通，咁啊请各位咧尽量留翻喺啲安全嘅地方咧，唔好揸车出去啦。咁因为咧都好多地方有水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 有咩原因令 Henry 陈显明想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加入机电行业呢？ 细个啊，成日帮阿爸维修下屋企啲家电啊，咁之后我觉得机电行业即系未来个前景发展应该都有得谂噶，边处地方都要电噶嘛，关乎我哋呢个身份噶啦嘛。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 Henry 展翅之路。 今日就系24节气中嘅白露，日照时间较短，早晚温差渐大。 期间宜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嘅食物去预防秋燥，例如系银耳、杏仁、梨、苹果等等。 天气凉咗，你都唔好再好似夏天咁样打大赤膊啦，要着多件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最应该做就是留在安全的地方。 啱啊！ 依家即系因为黑色暴雨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紧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点啊，后咗啊，咁山泥倾泻警告啦，同埋新界北嘅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25度气温，相对湿度98%。今日除咗留在安全嘅地方，仲做啲乜嘢？船仔 嗱，本身咧就谂住话假日不如出去踩下单车咁样嘅。 哦，咁冇啦。 系啦，不过而家咁危险咧，咁又调翻转啦，不如试喺屋企踩下单车。 哦，air bike 系啦， 系啦， 讲得好啱，因为咧有一个运动咧，有阵时上嗰啲串流平台睇咧，都会教你咧凌空踩单车， 系 即系个人咧。尝试 瞓喺度咁样， 系啦，只脚啊咁样，踩下踩下踩下，咁咧可以收到腹啦，同埋可以收肚，收到 大髀啊、小腿啲肌肉啊。 其实 HIIT 其中一种嚟嘅，呢个都系 HIIT。 不过佢系躺平咁样做咯，即系瞓喺度就已经做得到咯。 我平时系一路睇住电话嘅，因为如果你就咁 focus 做咧，我又觉得我会好攰。 你要揾啲嘢咧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先得 嘅。咁你就会做到好耐啦。 系， 即系睇套戏 系啦，追剧啊咁啊，你喺度望住就唔觉噶咯。 系啊，咁顺便做埋其他动作咯，譬如一啲开合一啲脚啊，或者做一下啲平板支撑。我系平板支撑睇戏嘅。 哦，系咩？ 我睇 MV 咁样。 一套戏几长啊？可以。 哦，咁一分钟咁样 咯， 系啊。 嗰啲乜乜说电影嗰啲啊，电影解说嗰啲。 讲啊大声啊，又话我做平板睇戏， 一 分钟。 一分钟咯，我冇讲错，系睇戏噶，短啲嘅戏啫嘛。 所以佢之后都修改咗佢嘅语调，佢话。睇 MV 收齐声，补出 佢 MV 睇 MV 3-4分钟、2分钟嗰啲啊，咁啊真系啊，咁啊留喺安全嘅地方咧都系紧要嘅，因为咧天气尤其是早上嘅时间咧都唔太稳定啦。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唔系太多听众朋友需要即时翻工嘅咁样，咁啊叫做安安全全听啊神光第一线啦，咁应该系你今朝早最应该做嘅一件事嘅， 当自己有半日假咯。 系啊，咁佢几 happy 嘅，如果半日假。不过琴日住村屋啲朋友都礼计一啲，有啲又要救车，有啲又要整翻啲盆栽。 咦，你讲我真系，其实我寻日夜晚成晚冇瞓过觉。 系啊， 因为又要落去视察下啲洪水啦， 视察下 系啊， 区议员咁啊，视察下， 跟住视察下出边条路有冇浸到啦。如果要走嘅走唔走到啦，咁样都好多嘢睇嘅，其实 系啊。咁总之大家平平安安啦吓， 唔知大家平时咧系点样拎到火呢一样嘢嘅咧？我咧都几中意用火柴嘅、哦。不过咧，原来火柴嘅发明咧系一件好偶然嘅事嚟噶。大家想唔想知道火柴系点样发明？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かわれるだろうか。氷みたいです今日は。でもねなんだか前を向けそうだよ。自分の力じゃなさそうだよ。もしかしたら苦しい思いは優しい人を巻き込むのか。積み上げたエナジードリンクまた甘い匂いがした。理由じゃなくこの意味を全て教えたいんだ。僕にできることはあと何がある。手に残った少しの今まで許すのは時間がいりそうだけど、時計を眺めても手には入らないよ。新しい光を探して夜向かう。蛍火の美しさを僕は見つけたいんだ。灯台の下に本当の歌う意味がある。消えたくなくて死にたいという人のためだけに。今を理由なく生きるから、やり直したいことばかりだ。これから 火柴的发明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这件事发生在1827年，经过一个叫做约翰·沃德的化学家。在一次实验入面，他用木棒搅拌一种金属的混合物质，自然木棒头就黏住了这种的混合物了。所以在他整理的时候，他就想在地上面磨走木棒头上面的混合物，突然之间竟然冒出了火苗，令到木棒着起火。这个发现令到沃克非常之开心，因为他知道原来用这种方法是可以制造出引火的东西，可以对人点火带来更多的方便。于是他就开始研制火柴，去到1827年的时候，第一盒火柴就诞生了。去到1830年的时候，黄磷火柴也都出现了。虽然黄磷火柴可以用摩擦即时引燃，但是它的烟是有毒而且很危险。所以去到1835年的时候，人就发明了赤磷火柴，它比较安全而且无毒。去到1848年的时候，德国人亦都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安全火柴。火柴的发明为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应该要好好地珍惜这个成果。同时我们应该要学习他们发明的精神，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寻找改进的机会啊。 Gigi 严明熙呢首作品《Little Magic》 系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啊！咁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就话翻啦，就系尖沙咀至到中环咧就正常服务啦。咁尖沙咀去到灣仔咧都係正常服務，咁啊仲有好多交通上嘅，可能都會慢慢咧就會恢復翻嘅啦，咁大家留意住啲廣播啦。 嗯，咁啊依家咧就黑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咧早上嘅11:00嘅，依家26度氣温，相對濕度咧98%，呢個時間咧聽一節晨光警聲啦。 晨光警聲，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集我们邀请到来自警务处的 Madam Ada 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关保护儿童的资讯，同埋讲下最近香港警务处辖下嘅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就住保护儿童有啲乜嘢宣传嘅活动。Ada 早晨， 早晨啊，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啊。 最近开学啦，咁啊见到周围都好多嘅小朋友啦，咁着住校服就翻学校啦。想当年我仲系学生哥嗰阵时咧，放学之后通常咧都系翻屋企做功课，或者同啲同学仔就去公园玩。系啦 ，Ada， 咁你当年放学之后通常又会去边噶？ 我通常会喺补习社补习或者社区中心玩，喺嗰度仲识到好多朋友，同埋社工哥哥姐姐添啊！ 啱啊，有时候咧喺嗰度同大家倾下偈，玩得好开心，搞到自己咧好夜先翻屋企，见到补习老师、社区中心啲职员嘅时间啊，分分钟啊多过见自己屋企人添啊！ 小白，你讲得冇错啊！有时候小朋友会同好多唔同嘅人接触。如果平时被屋企人或者监护人虐待，而佢哋学校老师又或者社区中心社工又同佢哋有唔少相处嘅机会，都有可能留意到小朋友被人虐待嘅痕迹噶。 系啊，如果佢哋可以帮手留意同埋举报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咁就好啦。 冇错啊，唔知道小白同埋咁多位听众最近有冇留意新闻呢？其实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已经审议紧。即是代表强制举报虐儿是即将受到法例规管的了。 咦，这个条例草案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这一条新法例通过了，一些经常接触儿童的社会人士就会被列为强制举报者，包括社工、幼儿中心和留宿服务员工、教师、医生、护士、临床心理学家等等。整个名单涉及到社福、教育和医疗卫生，合共23个类别的。 原来是这样，是呢，为什么又会无端端提出这个的草案的？ 根据近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虐儿案件有上升的趋势，例如这两年里面虐待儿童案件的数字就上升超过60%了。在2022年那时候，警方更加录得超过1200宗虐儿案件，经过警方这几年的努力，成功令到更加多人关注有关保护儿童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时机去通过新法例，成为一个里程碑了。 我知道警务处在保护儿童方面都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不知道今年又有没有什么新搞作呢？ 当然有啦，警务处身为一个执法机关，除了全力配合来紧新法例的执行之外，我们亦以防患于未然作为目标，做好预防和宣传的工作，目的是提升大众保护儿童的意识。顺带一提啦，今年是保护儿童计划的3周年啦。 哦，原来保护儿童计划今年3岁噶啦。上年的主题咧就是旁观者 change。我记得咧，佢系透过一个社会实验，希望可以打破旁观者对虐儿议题的冷漠冷感。系咧，唔知道今年的议题又系啲乜嘢咧？ 今年的主题继续是保护儿童，爱中成长。成全你啱啱提及嘅旁观者 change， 我哋希望可以透过举办唔同嘅活动去吸引广泛嘅市民参与，从而凝聚更强大嘅保护儿童力量。我哋一齐携手合作，令小朋友喺成个社会嘅爱里面成长。 原来系咁，除咗中文，我见到仲有英文版主题，想问一下又系啲乜嘢意思呢？ 英文嘅主题系 Let's Talk， 字面意思就系一齐倾偈啦，话俾我知咩事啦。不过我们准备 talk 这个词语的时候，其实都是有经过挑选的，因为 T ALK 四个字母，分别都有不同的含义。小白，你又估不估到是什么呢？ 等我想一下先，这四个英文难不难的？ 好啦，等我开估啦。其实 T 就是代表 technology 科技， A 就是 alert 警觉， L 就是 learning 学习，而 K 就是 kindness 善良啦。今年活动都是围绕着这四个意思的。 原来是这样，果然很有心思、哦。但是这四个英文又可以怎样放入去今年的计划里面呢？喂 ,Ada, 不如你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活动内容啊。 其实今年活动和计划已经开始了。在六月端午节的时候，警队和儿童事务委员会还有福利署一起合办了一个亲子同学日，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和谐共融的环境给小朋友和家长尽情玩，仲可以好好享受下亲子时光。 咦，听落好似唔错喎，唔知道仲有冇其他活动呢？ 当然有啦，嚟緊我哋会有一个多专业研讨会。研讨会上唔同嘅专业讲者会讲解同讨论点样预防由网上引申出嚟嘅儿童性罪行，目的都係想保护返啲細路仔。 咁样听落呢、這个研讨会真係好有意义，好有意思喎。唔知道仲有冇其他活动呢？ 我哋当然唔会淨係准备两个活动咁少啦。今年成个保护儿童计划仲有三个重头戏㗎。第一个呢就係啱啱开始咗嘅虚拟跑挑战赛。活动当中呢，参加者会组成一个由最少两个人组合而成嘅小队参加。喺任何时间地点入面进行跑步挑战。完成挑战之后呢，记得要将纪录上传返去大会嘅网站，咁就可以竞逐唔同嘅奖项同埋奖品㗎啦。 听落好似好好玩喎，但係又有啲乜嘢原因令你哋举行呢一个嘅跑步挑战赛呢？ 喺虐儿案件入面，我哋见到唔少嘅监护人其实都係因为家庭压力太大，导致佢哋用错发泄方法，最后呢造成虐待儿童嘅悲剧。所以呢，我哋希望借助呢一个挑战赛俾参加者，包括家长啦、照顾者啦，出身汗，享受下亲子时光之余，又可以减下压。另外呢，我哋都希望可以宣扬保护儿童嘅重要性。 原来係咁，咁呢个活动呢真係非常之有意义喎。 冇错啊，小白。这个活动除了有丰富奖品之外，所有的参加者都有机会一起打破可持续发展 SDG 世界纪录的。打破到纪录的话，还可以拿到由 SDG 发出世界纪录电子证书。 哇，世界纪录都挑战了、啊、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奖品可以讲来听一下，给这么多位的听众了解更加多呢？ 当然可以啦。奖品包括酒店 staycation 宅度假、酒店餐饮券、纯饮饰物等等，有好多好正嘅礼物等你攞佢翻屋企噶。 真系好吸引、哦，等我约埋我啲屋企人一齐参加先。啊，除咗有丰富嘅奖品之外，唔知道仲有冇啲乜嘢特别嘅重头戏呢？ 除咗有动态跑步挑战，自然就有静态活动啦。另一个重头戏咧，就唔再局限于现实世界。我哋咧将保护儿童宣传工作带到去元宇宙啦。嚟紧我哋会推出一个元宇宙展馆，入面会有保护儿童计划咁多年嚟嘅比赛作品，仲有今年最新保护儿童嘅信息。 最新保护儿童信息可唔可以分享多啲？你哋点样喺元宇宙表达出嚟呢？ 可以啊，小白。我哋推出全新主题嘅动画同埋漫画书，用故事形式教小朋友遇到性侵、诈骗、身体伤害等等问题的时候可以怎样保护自己。透过用元宇宙这个这么前卫创新的方式和利用科技信息，希望能够带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给用家。 运用科技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我觉得真的很犀利。是呢，听说今年好像还第一次和一个新的机构合作。 Ad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多一点呢？ 没错啊，单靠警察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哋今年咧仲邀请咗公益金一齐合作，推出我哋第三个重头戏。 公益金唔通同公益金辩服日系有关嘅？ 讲得好啱啊，小白。适逢今年系辩服日30周年，我哋就一齐推广保护儿童计划。这个活动集合咗警察同公益金所拥有嘅优势同资源，提升大众对保护儿童嘅关注，凝聚更强大保护儿童嘅力量，希望可以将保护儿童 爱中成长呢一个咁重要嘅信息发扬光大。 哇，成个计划咧好多活动，而且都好丰富添，又有动又有静，又同唔同机构、唔同界别合作。但你一口气讲晒咁多活动，啲听众可能听唔切，又或者有朋友仔想了解更加多。呢、这个情况底下，我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咁又唔使惊。如果各位听众想知多啲关于今年保护儿童计划详细资讯，可以浏览我哋嘅网络应用程式 childprotection.gov.hk。 好、哦，咁啊，希望咧各位听完今集内容之余，亦都可以去到网站 childprotection.gov.hk 嗰度睇一睇，认识多啲保护儿童资讯啦。 冇错啊！另外，大家都可以去网上搜寻保护儿童 Let's Talk， 都一样揾到有关嘅资讯噶。入面仲有专业提供对强制举报虐儿新法例嘅最新最准确资讯添。 诶 ，Ada， 你就住虐待儿童呢个议题，有冇啲乜嘢想提醒咁多位嘅听众噶？ 当然有啦，大家记得，如果见到任何怀疑虐儿嘅情况，都绝对唔可以袖手旁观啊！唔好觉得自己作为旁观者就做唔到啲乜嘢去帮助解决虐儿嘅问题。我哋相信，只要集合咁多位旁观者嘅力量，逐少逐少咁样累积落去，加埋一齐，绝对可以成为好大嘅力量去保护咁多位小朋友噶。 讲得冇错啊 ，Ada， 希望咁多位小朋友咧都有个快乐童年。多谢 Ada 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咧就系保护儿童嘅资讯。嗱，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噶啦，系时候同咁多位嘅听众朋友讲翻声拜拜啦。 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啊，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每个行业咧吓，边边下就专业啦，专业都系有管制嘅吓。咁、以往都讲开咗几集啦，咁我继续讲埋咧，即系。咁啱得咁巧會遇到呢啲咁嘅中醫啊牽涉嘅刑事案件嚇，咁呢次啊講到唔知第五次啦係嘛？ 係好似第四次啫，應該第四次。 四次啫，因為好多單啊真係啊。咁上次提及過就有中醫就求助啦，就話原來俾人哋告猥褻侵犯非禮咁大件事。咁啊有另外一宗喎嚇，呢個咧。中醫真係熟到有朋友㗎啦，已經啊，點知佢都遇到啲咁嘅事情嗱，咁呢位中醫咧就來自台灣地區嘅咁嘅樣咁就啲醫德啊咁嘅各樣嘢都幾好嘅咁啊聽即係啲街坊講啦，咁成日都高朋滿座嘅咁啊生意好就好似之前好多啲商户咁啦，就自然唔知點解啦，唔知有人點樣咧就投訴喎嚇，咁啊。告咗佢咩嘢呢，就话佢呢係使用呢个医生嘅名衔啊。 喂、使用医生名衔啊。 係啊咁 啊当然啦，呢样嘢呢就好多时就算你界别呢，我认识嗰啲西医好啊牙医啊咩脊医呢都有唔同嘅理解嘅。咁、都可以同大家係咪叫通常合通俗字眼咩分享一下。 啊係喎係。 呢方面嗰啲法律啦。 係啦，咁医生啊医生啦，咁但係据我所知啦，医生之外仲有好多嘅医嘅。例如係有牙医啦，又或者係兽医啦。我断个兽医一定唔可以叫佢做医生啦，係咪 嗱，咁咧就难讲啦。不过咧，就系、是、我哋而家点解啊？点解会成日有人质疑就话咧？可唔可以叫医生咧？就系、是、其实就归翻咧，就系、是、香港一条旧底咧，就叫 Medical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啊、 嗯， 医生注册条例咁样。医生者我之前都讲过咧，因为以前即系前朝啊开始咧就。淨係醫生就當西醫噶嘛， 係啊， 咁、 啊、 就冇呢個特別話有中醫嘅嚇。咁、嗯、自從有咗呢個中醫即係、就是、要註冊之後咧，咁基本上都冇大改變嘅。咁、 哦 啊、只不過喺嗰個條例裏邊咧加翻多少嘢，咁、 嗯、 加乜嘢嘢咧？咁啊講落咧就會明白噶。嗱、 啊、 喺、啊、香港咧有一個叫第161章啊、 嗯， 叫醫生註冊條例啦。 嗯 咁佢而家嘅编排咧就系、是、第31条咧，里边讲乜嘢咧啊？佢就话咧系任何人啊，如果用亲嗰个咸头咧， 嗯， 叫自己做西医啊， 嗯， 医生啊，医师啊，医士、啊，即系公居马炮士仲出嘅士啊， 系 吓，咁、啊、然之后咧就医学士啊， 吓、 啊，医学博士啊，仲、啊、有男医。 吓、啊，女医吓， 吓、啊、医科啊， 吓、啊、 医家，即系唔系讲而家， 医家 家庭嘅家吓、 啊， 医寓，即系阿小白寓所嗰个寓啊， 哦， 吓、啊、医院， 医院 啊，医务院 吓， 吓、啊、医所， 医所， 医务所 吓， 吓、啊、医疗所 系， 啊诊疗所同埋咧疗病院啊， 哦，好多、哦， 用真呢啲字嘅中文嘅称号咧。名衔啊、家称或者说明咧、 啊， 甚至冇啊，采用啊、使用任何默示、啊，即系话喂人哋话你系，你啊企喺隔篱唔出声咁样吓、啊， 嗯， 啊咁即系，我哋黄飞鸿师傅唔系叫咗黄飞鸿医生，你唔出声咧， 系、 哦、啊，咁可能阿宝芝林人咧当咗你咧，系当呢个医疗所定诊疗所， 系 啊， 咁咁啊惨啦，宝芝林都要拆招牌啊！ 咁咧就跟住个英文咧就 dimming 啊，或者啲有啲叫dimming provision， 即系话当咗你系、 啊。 中文嘅写法就话咧，需当作采用啊，或者使用嘅称号啊、名衔啊、家称啊、说明咧。咁啊点咧？采用咗之后，以旨在，即系话咧个目的咧就诱使任何人，就相信佢系符合资格，就根据呢条条例从事。内科即系 medicine 啦，同埋外科 surgery 执业，仲系咧已经根据本条例注册者咁样。 哦， 即系用一用呢个名咧，就当咗你系咁多嘢噶啦。 哇，咁啊都要小心啲、哦。我见坊间仲有啲，譬如头先唔知系咪我听漏咗咧，有冇啲譬如咩健康院啊呢啲，我见政府都有嘅。咁可能入边有第二个服务嘅范畴，会唔会系咧？ 嗱，咁就要小心處理啦嚇。咁、因為呢、這個都熟到有朋友嘅中醫生啊，中醫師同佢傾偈話乜搞到咁啊？咁佢就嘿我哋嗰個地區咧，就啲人就覺得師生啊嘛嚇。咁啊，點會夠膽叫自己做師啫？咁嚇 係 喎。有啲以前嘅我識嗰啲前輩咧，呢、啲老人家都係以為咧就係、是、西醫啊，醫生咯嚇， 係啊， 中醫啊，醫師咯。 係啊，其實我都係咁樣覺得係約定俗成嘅。咁嗱，約定俗成又算唔算得上喺法律上邊叫做都叫默認啊、認可？其實咁樣係得唔得㗎？有啲人會咁諗 嘅 喎。 嗱，法例就另外一橛嘅，咁头先嗰项咧就叫 A 项嘅话咧，有个 B 项咧就话，嗱，根据翻个中医药条例咧，香港法例咧照读咧，第549章里边咧，如果佢系注册咗嘅中医或者表列中医二啊，当佢使用头先上述我读咗嗰扎嘅字嘅时候咧，仲有佢前面加埋一个中字， 嗯， 啊。或者中醫嘅中文字樣咧，就唔可以當佢係啦。即係話 A 項嗰度咧，一用真呢啲字就當你係。 嗯。 但係你如果用嗰扎字加個中字喺度，例如即係中醫生、中醫師、中醫士、中醫學士 啊， 係啊， 中醫院 咁嘅時候咧，就唔可以當噶咯喎，即係唔可以使用嗰個 dimming provision 啦。 咦？有冇中醫家㗎？而家 啊，睇睇先嚇係。嗱，佢照抄一次，所以系有嘅， 都有嘅， 系啦，不过中字好重要啦。 明白明白啊，大家要睇清楚有冇个中字啊呢个。 嗱，咁咧嗰件事情系点咧？就因为其实成间咧嗰个台湾地区医生嗰个铺头咧，都系成药材铺咁噶啦，即系摆晒啲药罂啊、药草啊、 百子柜啊咁样， 师傅仔喺度系啦，喺度揼紧药啊，叮叮当当咁样。不过咧，佢就系、是、虽然门口都已经系写明系中医啦。 嗯 咁點知佢張發票啊，即係啲收據咧嚇，唔係發票啊。咁、 嗯、 啊上面啊已經係寫住咗乜乜乜中醫，仲有中醫嘅註冊編號嘅。 係， 但零零四四咧係揼咗個印章咧，即係啊證明知收到幾錢嗰度咧，就寫咗陳大文，就是、醫生啊。 哦。 咁啊俾人拎咗去咧，衙門啊去警局就投訴。 係 啊，咁但係嗰位負責嘅督察咧就覺得有案啊。 嗯， 可以起诉佢咁 样， 于是咧就好大件事啦，因为台湾医生咧吓、人都几好噶啦， 系、 咁跟住娶个貌美如花嘅妻，台湾妻子啊地区啊，咁啊样咧似啊九把刀嗰套咩那些年啊， 哦明白， 个女主角喎、 啊，系，咁啊好彩似嗰位女主角，唔系真系似如花啫。 咁啊，唔系如花，不过啊，佢就啊，嗰啲亦都煮得一手好菜吓。去嗰几食饭咧，系、一道一道菜上嘅。 哇， 好有心机， 大厨嚟嘅，原来嗰位系。 系啦，咁啊，大家咧即系成围台都唔少人啊嘛吓。咁、食一样咧，仲要递一啲啊，佢话叫雪巴系嘛， 系 要清一清嗰啲口味先食下一道菜咁谨慎。 犀利犀利。 好啦，咁呢个小两小口子呢就当然好担心啦，俾、人刑事起诉，因为喺佢哋啲地区就好大件事㗎嘛，咁睇返咦嗰张咁嘅所谓收据上面呢，其实写得好清楚啦，中医注册中医编号几多，咁、即使隔篱揼咗个印，咁呢个所谓 deeming provision， 即係话当系啫，咁但係有其他證據顯示佢唔係嘅話，咁唔定都講翻轉頭，唔通啊報紙諗啊黃飛鴻師傅裏面寫咗張藥方，寫咗個黃飛鴻醫師咁留咗個中字，你走去衙門告佢咩？因為擺到明都唔會所謂誘使他人相信佢係西醫執業啦，係 啊係啊係 啊！ 不過咁當時咧，嗰、那個負責嘅大 Sir 咧就認為有案可以告得，咁啊要告啦咁樣啊。咁自不然咧就同翻因為係裁判處案件就同嗰啲駐庭啊傾啦，即係啲檢控喂呢單嘢點去啊咁樣啊。咁佢哋都咧。是年年咧都覺得誒、有問題喎、即係佢 proceed 嘅話咧，即係繼續告嘅時候咧，去到法庭，始終嗰個合理懷疑喺處噶嘛。 係啊，係啊。 啊，咁於是就同翻咧呢個督察講啦，咁啊督察咧就整整下咧就話應該抌上去攞呢個法律意見啊咁樣，攞呢個 advice 上咗去當年嘅legal department 啦、講親啲嘢都前朝啊，即係唔關而家事嘅。 係明白。 咁咁啊，跟尾再俾人即係叫做咩？捋得佢多咧，阿督察索性就话：，我退休啦，唔关我事啦。咁吓，咁啊要，咁当年咧仲有话可以咧系抌上去咧，去凑房咧，嗰个负责即系俾所谓俾 legal advice 俾意见嘅检察官啦，咁样吓，咁即系同佢对，即系向佢陈词啊，讲述啊，究竟为嗰个道理得失啊，同埋可能佢未必有现场环境嗰啲照片啊，实况去考虑啊嘛。咁啊得意喎，去到寫字樓就問啊，我想揾邊位邊位咁，我又唔好認得佢啦咁嚇，咁佢就話哦，好似阿 Joe Junior 嗰位齊啦咁，咁我咦又佢又冇講清楚係幾時嘅 Joe Junior 係嘛，咁但係點都好啦，終於揾到啊，真係啊啲學啲佢啲同事真係形容得好貼切嘅啫，一揾就揾到佢本人啦咁啊， 快靚正啊， 係啦，不過傾完之後咧，佢都話都係要。proceed 都系要告，咁啊冇计啦，咁啊唯有落到法庭啦，咁样。咁啊去到法庭咧，啊又遇到出名嘅黄法官啦，咁样。咁啊审视咗好耐之后咧，最后啊都话系有合理疑点嘅咁。咁但系就话以后咧就唔好再吓咁唔小心啦，咁样。 系啦。 啊，所以咧真系 咩唔怕咩咩命啦、啊，又唔怕咩 咩咩名啦，嗬。 系啦，咁啊，用名都唔好随便用错啦。 系啦，跟翻啲法律就好啲嘅，同埋啲名啊，记住前面系咁啊，后边都要系咁啦，又唔好引人误会。咁如果你话都仲系黄飞鸿年代嘅话，保之谂。我见佢都系下低断股，都系写师傅两个字嘅啫。 我哋唔知嗰啲药方啲徒弟点写噶嘛？ 系啦系啦， 嗰啲唔知系凌云阶定鬼脚七，定系牙刷须。 咁啊，总之大家啲名啊对得均真啲，咁啊唔好惹人怀疑，咁啊好啦吓。大家都系安全第一，唔该晒大众威先，唔该你。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唔知大家会唔会打网球嘅咧？我自己咧就未打过网球，不过咧就经常会用到网球啦。因为有阵时会攞网球嚟帮自己个背脊按摩，又或者会攞网球抛到冇雷公咁远，然后等我只狗狗接翻嚟。原来香港每年都会消耗大约250万个网球噶，而大部分都会送到堆填区。网球嘅寿命系有限。而職業選手的擊球力亦都好大，一場公開賽已經可以消耗大量的網球了。於是有機構推行為期兩年的計劃，去收集主要以橡膠製造的網球交回給回收商，然後再循環再做。那網球究竟回收了之後可以做些什麼啊？原來會被運送到去英泥廠那裡作為燃料。由於網球是由塑膠做，所以比燃燒煤的效率是會更加高，而且還要是本地自己處理，達到減碳的效果。而他們亦都希望之後可以將回收回來的網球切成碎之後，可以做成一些地磚啊，又或者環保地氈等等的產品。希望大家可以在享樂的同時，不要的網球都可以得到循環再做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去到星期五的 Happy Friday 啦，咁梗系放咗工之后睇下电视放松下啦，咁所以就要请嚟我哋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睇啊？ 今晚咧7:35带俾大家《我们的科学家》，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咯，咁啊压轴出场嘅科学家咧就叫做陆桂文教授，咁啊陆桂文教授咧系佢主要系研究天线嘅，咁啊天线咧即系话说啦，即系呢个移动通讯网络咧，而家嚟到5G 世代嘛，咁啊大家咧即系习惯攞起个手机睇片啊、听歌啊，好畅顺、好快噶嘛，但 系 原来呢啲背后咧系有一班寂寂无名、默默无名嘅科学家咧，投入咗佢哋毕生嘅精力去研究同埋推动呢啲传输科技嘅。咁啊，讲紧嗰啲系咩传输科技咧？天线啊！咁啊，原来大家唔讲唔知啊，天线喺香港无处不在嘅。 系啊，系啊。 一部5G 电话咧，你知唔知里边有几多条天线？ 一条 一部 5G 手机里边咧，原来有十几廿条天线喺里边。 吓，咁多噶？ 是啊， 我以为得一条嘅啫。 唔系你睇片边得嚟咁畅顺系嘛？ 哦， 讲翻我哋今集主角啊，陆教授陆桂文教授咧，佢由佢踏入科研之路开始咧，佢就开始研究啦，研发各式各样嘅天线啊，即系除咗手机里边嗰啲天线之外咧，仲有好多不同形状、好 cyber、好科幻嘅天线。咁啊，佢哋咧都俾阿陆教授咧搞到佢系嗰个性能咧推到更高更好嘅。咁啊，陆桂文教授发天线已经有37年㗎啦。咁究竟啲天线有咩魔力可以令到呢位教授呢 咁多年嚟都無減嘅熱情去研發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記得要留意呢個7:35，我們的科學家最後一集啊！ 係啊，呢個係好值得我哋睇一睇，因為天線真係同我哋生活入邊係比較接近一啲嘅。咁呢一款究竟係點樣研發？點樣透過天線咧，令我哋帶嚟更多嘅方便咧？就記得睇7:35嘅我們的科學家啦。去到10:30，書店遇見你。咁今次又係見啲咩書店咧？ 哇！今次真係最後一，亦都係最後一集啊！大家 哇，好多最後一集喎、啊，咁就 係啊！咁啊，今晚嘅書店遇見你咧，會帶大家睇下兩間書店，咁佢哋都各有特色。首先咧，會去到第一間，去到成都個地方叫方所啊，嗰度咧地底嗰度咧，原來個地牢咧有一個好大超大嘅書店，大到點咧？4000平方米， 哇！咁大喎， 係咧，佢又唔係淨係賣書嘅喎，佢好得意嘅，佢裏面咧仲有咖啡室啦，咁啊亦都有文創同埋展覽啦，連衫都有得賣添。咁啊 ，OK 喎，衫係喎，衫同書結合又幾得意喎。 係咧，咁啊究竟咁大又有書又有咖啡飲都唔出奇啊，但係連衫都有得賣，究竟佢係點嘅樣嘅咧？咁啊，今晚呢個書店遇見你會同大家睇下啦。咁啊，節目嘅下半部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武漢。去到武漢大學，佢哋南門嗰度咧有一間嗱，頭先啱啱嗰間好大超大嘅書店啊，呢一間好細嘅超細。咁呢個武漢大學門口嗰度有一間舊書店咧，得8平方米嘅啫。 哇！ 咁啊，係啦， 咁大對比嘅。 係啦，咁佢有乜特色咧？原來呢一個8平方米嘅書店咧，係曾經係一位考古學家嘅書房，舊書房嚟嘅。咁啊，幾年前咧，店主兩夫婦咧就租咗嚟開舊書店。咁啊，因為佢里面充满故事，亦都好多情怀，又吸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咧去揾旧书嘅。咁啊，大家如果都想认识一下呢间一间咁大同埋一间咁细嘅书店喺国内边，咁啊点样吸引唔同嘅读者嘅话咧，记得留意一下今晚10:30书店遇见你最后一集啦。 一个咧就系、是、有啲新奇啦，即系又有咖啡饮啦，又有服装睇、另外一款咧系卖人情味，反而系嘛？ 系啊，卖回忆同埋人情味嘅。 你有冇话想去边个多啲啊？ 嗯，我咁 why not both 咧？咁 哎呀，系小朋友先做选择嘅，但系咩都要嘅，系嘛？ 系啦， 系啦。咁如果两个都想去嘅，我哋今晚就记得睇10:30嘅书店遇见你啦。咁啊，星期六啦，梗系谂埋星期六做啲咩噶嘛？星期六梗系睇一睇戏啦。今次咧，港台电视31有咩戏会俾我哋睇咧？ 咁啊，呢个周末大电影啊，话算我哋一年5个星期咧，都会送上梁朝伟经典系列啦。咁啊，首先啊，恭喜啊，梁朝伟咧啱夺得呢个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呢个终身成就金狮奖啊！ 恭喜晒！ 咁啊，所以咧，我哋都拣咗佢好几部嘅经典嘅电影，好出色嘅作品咧，去送俾大家，等大家去回味一下咧，梁朝伟嗰啲精湛嘅演技，影帝级嘅演技。 咁啊，真系要听咧，即系呢个啊梁朝伟精湛嘅演技啊，究竟咧点样聚焦住港台电视咧，你就会睇到更加多啦。同大家咧睇埋咧，今日嘅天气啊，真系差少少啦。咁啊，黑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今日咧，早上嘅11点啦，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现正生效紧嘅。今日天气麻麻啦，多云啊，有大雨啊，同埋狂风雷暴啦。稍后咧雨势都会逐渐减弱嘅，有机会咁啊。今日早上暂时就休市啦，停市啦。咁啊，依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7%。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政府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呼吁雇主采取弹性工作安排。政府表示，由於受到海葵殘餘相關低壓槽帶嚟嘅暴雨影響，本港出現廣泛地區水浸，公共交通嚴重受阻的極端情況，所有日校今日停課。政府亦都呼籲僱主參考8號風球下的工作安排，優先考慮僱員的安全同埋從居住地點往返工作地點的可行性等，採納情理兼備同埋具彈性的工作安排。當局預料極端情況會至少維持至到中午， 政府会继续密切审视最新天气、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务情况，适时宣布极端情况结束的时间。港铁观塘线石硖尾至彩虹站暂停服务，黄埔至石硖尾站来回方向六分钟一班车，彩虹至调景岭站十二分钟一班车，暂时未能够提供接驳巴士服务。港交所宣布，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仍然持续，证券市场包括沪深股通以及衍生产品市场朝早交易时段已经取消。交易所说，如果黑色暴雨警告中午十二点或者之前取消，证券市场同埋衍生产品市场主要产品将会喺下昼恢复交易，并且会喺取消警告至少两个钟之后嘅整点或者三十分开始交易。如果警告喺中午十二点仍然生效，全日将会暂停交易。广东省多处持续暴雨，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和珠海等地先后发出暴雨红色预警。深圳今日全市停课，龙岗、盐田和罗湖等区整晚落暴雨，四个钟之内全市雨量估计超过281毫米，多处水浸，很多居民通宵逗留室外，合力堆放沙包等的杂物，避免地下车库、地铁站等遭受雨水倒灌。罗湖区一条街道水浸，有大型货车司机爬上车顶等候救援，部分人冒雨尝试将死火的车辆推走。由于连续降雨，深圳水库凌晨排洪，特别劝喻龙岗、福田、罗湖的居民远离河道区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7%，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八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4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47.19，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8，人民币7.343，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2658点，跌3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19美元，卖出192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港铁消息。由于喺黄大仙站嘅路段受到水浸影响，现时观塘线来往石硖尾站至彩虹站之间嘅列车服务系仍然需要暂停。黄埔站来往石硖尾站嘅列车服务维持每六分钟一班，来往彩虹站至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就系维持每十二分钟一班。而现时港铁系未能够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另外，在九龙塘站的路段都是受到水浸影响，现时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来往金钟站至来湖站是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火炭站至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就是每30分钟一班车。现时部分的九巴和龙运巴士路线都是已经由9点钟开始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新界西北的港铁巴士亦都是已经恢复服务，城巴的 B3X、S1 和 S52 亦都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的。另外，受到暴雨影响，现时渡轮服务包括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平洲街道有限公司和翠华船务有限公司的所有航线都是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而 落马洲黄岗过境穿梭巴士是维持每15至30分钟一班车，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是油尖线、观塘线、湾仔线、旺角线和荃湾线的服务是暂停，电车服务亦都是需要暂停。而受到水浸影响，以下的路段是需要暂时封闭，在港岛区的有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山翠苑、石澳道近住烂泥湾、柴湾道的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往东起道和通往柴湾道的支路，以及是香港仔隧道通往黄竹坑道去返寿神山方向的支路全线。九龙区是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全线和近住黄大仙中心的全线，和礼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全线都是封闭。至于在新界区就有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全线，和介乎平原路至打鼓岭警署之间的一段平斜路都是暂时封闭。另外受到山泥倾泻和路陷影响，以下的道路都是暂时封闭，当中包括山顶道来回方向近门牌60号全线、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门牌53号全线、香岛道和浅水湾道交界部分行车线、黄马角道去赤柱军营方向近圣士提反湾全线，以及青山公路深井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加顿的全线都是封闭。而至于受到水浸影响，麦当劳道是暂时禁止右转入坚尼地道，而受坏车影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左转上狮隧的支路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驾驶人士请你改道行驶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第二份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一起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共建更美好家园。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你记得吗？ 奏出肖邦乐调， 有民歌王子之称的 Albert L 欧瑞强，由在80年代加入香港电台成为 DJ。 他早期主持的音乐节目《靓歌伴星河》主题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望我这小星船能在你心中飘晃。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心中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4月1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废，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4月1号开始垃圾收费。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继上次嘅大热作品 Flowers 之后咧，今次呢一首新歌咧，俾人感觉咧好似成熟不少咧，长大咗好多啊吓。Miley Cyrus 嘅最新作品 Used to Be Young。 Truth is bulletproof, there's no fooling you. I don't dress the same. Me and two, you say I was yesterday. Ha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Left my living fast somewhere in the past, cause that's for chasing cars. Turns out open bars lead to broken hearts. I'm going way too far. I know it used to be great.Say I used to be young. You tell me time is not changing. That's cause I used to be young. 经历过感情创伤咧，似乎歌曲咧都成熟不少啊！呢个礼拜星后榜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Used to be You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一年两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带你回顾香港电台 DJ 文化。 所有电台开声的主持人咧，统称咧都叫 DJ 啦。我自己觉得咧，应该系分两样，一咧就系电台节目主持人 ，DJ 其实咧就系叫 disc jockey， 主要系播唱片、音乐节目为主嘅咧，先至叫做 disc jockey。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两点，收音机回忆录。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之前咧都同大家再睇睇个天气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另外，雷暴警告啦，同埋山泥倾泻警告，仲有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吓。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嘅。今日咧都仲系会有大雨同埋狂风雷暴，不过咧天文台就预测稍后雨势咧就有机会啊逐渐减弱嘅。我哋都等紧个雨势逐渐减弱。 系啊， 因为街道上面嗰啲水咧就去唔切啦。 今日咧手机咧即系。收到好多唔同的短信，除咗话喂叫做港股唔开市之外啦，咁其实最多就系啲朋友发过嚟嘅一啲短片咧，就系话哇，即系其实路面嘅情况咧都几恶劣啊，用呢个两个字就啱数啦，好恶劣。咁所以咧，驾驶者啊，以至咧你做乘客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系啊，头先交通嘅 Didi 咧都特登即系同我哋讲开嘅时候咧，就喺度话到哇，其实佢都睇到好心 up 啊，因为见到沙田坳道咧，即系成条路咧就变晒，好似真系好似黄河咁，咁叫做啲人又跟住啲水咧就冲嘅，因为沙田坳道系斜路嚟嘅，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斜紧落去人啊， 单车啊 咁样，其实真系险象环生啊，咁希望如果大家即系可以嘅话咧，就尽量喺室内嘅地方，安全系最紧要， 绝对冇问题啦。听实收音机啊，晨光第一线咧就喺啊。打风落雨之中咧，都放送呢个正能量啊，俾咁多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好，而家旁边接通咗我哋嘅听众朋友啦，陈太，早晨， 早晨，陈太， 早晨， 系啊，小白， 系你好啊， 系你好， 仔，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安全嘛，陈太，你而家吓， 安全，大家都喺屋企，啱 啊， 唔使翻工，暂时 系阿女今日生日啊，系咪今日正日定之前噶？ 今日正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今日是他正日，亦都是我细仔今日旧历撞埋一日， 双喜临门， 系啊，所以觉得啊呢个日子几特别啊，打电话嚟点唱下咁样。 好啊，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先。阿女同阿仔分别叫咩名啊？陈太， 思琪， 思琪系啊，思琪妹同阿仲贤哥系啦， 系啊， 仲贤哥同埋思琪，咁两个今日都唔使翻工翻学住，今日定还是出身未啊？做嘢未啊？ 做嘢啦，系啊，有个孙女啦，好得意啊， 好孙添， 系咯，啊，真系听唔出， 以为好后生啫， 净系听把声都以为三十几， 嗱，外孙定内孙？ 同你一样啊，小白， 系咩？诶，同我一样把口朗过油啫。 外孙定内孙啊，陈太，外孙定内孙啊？ 外孙女， 外孙女， 外 孙女，即系思琪妹俾你嘅呢个孙女，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几多岁啊孙女？ 孙女岁半啦， 岁半， 系啲好得意嘅， 超级趣致， 系啊，好好玩啦，而家 有冇成日扭抱啊咁样啊？ 都唔会嘅， 吓咁独立啦， 中意吓自己玩啊，同佢玩啊，讲古，你攞本书话讲古仔咧，佢又会乖乖坐喺你大髀，好得意 嘅，咁好， 好得意喎，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有学习天分 啦，细细个就已经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呢一个真谛， 系啊，几好几好，咁啊， 不过佢系佢爸爸妈妈教得好咧，最紧要， 系咁、啊、都要你教啲女女教得好先得噶嘛， 系 啊, 啊，一代传一代噶嘛，优良传统，同埋我深信你做。婆婆啦，咁一定会有阵时帮手凑下嘅，咁你都要 间唔中玩下啦。 系啊，啱噶、嗯，婆婆咧就负责种个孙嘅，系啦、啊嗯，就唔使做其他嘢嘅。 系啊， 啱啱啊，系啦、啊，唔好咁辛苦啊。 咁啊，祝我女身体健康啦，开心心啦。 嗯 系、 嗯、 啊，生日快乐，阿仔都系啦，生日快乐。 好，咁 系啊，工作愉快顺利咁样，系、 嗯、 啦。 咁、嗯、啊，最紧要系咁啦。迟啲今日天气唔许可，就后日再大后日就礼拜六日出嚟食下饭咯，系咪 啊？系啊，系啊， 一定 系咁样安排 啦， 系啦、 啊。 好啊， 好啊， 小白一齐嚟啊！ 好啊，有乜所谓啊？我哋呢啲最中意食饭， 你要去啊！小华要去，要带封利是去啊！ 梗系要啦，大利是添啊！ 生日要俾要俾封利是人噶嘛？ 好啊， 好 啊，好 啦、啊，大家开心啦吓，好嘛，陈太， 好啊，唔该晒你哋先， 拜拜， 拜拜。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主人，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冲突，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站在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友情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许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同大家讲一讲特别嘅交通消息先，珊瑚海船务行线亦都暂停服务嘅，西湾河去到三家村，西湾河去到观塘，同埋三家村去到大庙湾或者东龙洲咧，都系暂停服务嘅。 嗯，咁有好多即系交通方面嘅即系要留意嘅地方啦。咁我哋其实亦都不断睇到啲片段啦。咁好多地方都系浸咗啊，入边都系瀑布啊、喷泉啊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系危险啊吓。咁所以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时候，大家就一定要留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呢、這个就最紧要啦吓。好，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喺饮食图鉴入边咧，就讲讲一样嘢啦。咁今日咧就大家就留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唔知道平时大家会唔会咧就中意食嗰啲杯面啊碗面呢？ 我是本身不是很喜欢的，但是永远台风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吃这些。 好，那么转头再讲一下，那么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都要留意的，受到水浸影响，今天下列九龙区路段就是封闭的，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全线，以及就近黄大仙中心全线，另外就是丽翔道往窝打老道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全线，跟住咧就系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高和老街全线，以及咧就红隧来回方向管道快线系封闭噶。咁所以路面上面咧都有好多嘅突发事情啊，大家要即系揸车嘅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吓。 多谢晒交通组啊嘅同事啦、啊，我见到 Didi 都今日长跑好手啊，好似参加紧杭州亚运咁跑嚟跑去。 见到 Didi 嘅样咧就好凝重嘅，即系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见咗面露微笑咧，即系出边交通好。你见而家个样咧绷紧晒咁样。即系代表咧，就出边即系都好多嘅难题啊！吓， 系 好咁啊，讲翻呢一个啦，咁啊要问下 O 同埋船仔啦，平时食唔食嗰啲杯面啊、碗面啊多唔多啊？ 咁其实唔多嘅，不过今日就朝头早整咗碗咯，即系同阿船仔，因为佢第一次有呢啲大风大雨间啊嘛，你都知电台都几好嘅，有啲配备咧就系有啲叫做即食嘅嘢啦，俾你我嚟冲下机啦，因为今日我哋其实港台晴天都冇开，系啊依个。时间啦，系啊，咁所以做咩 Michael 哥都惊啊？我帮你买嘢食，唔使惊，我帮你买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 去， 火裡去啊！你平时咁关照小弟系咪先？好啦，嗱，你即系呢啲，我哋纯粹搞下 get 啫。但系与此同时就系都中意，我记得咧，小白都中意食呢啲杯面碗面嘅。 喺十年前啊， 我记得旧时我哋仲系好活跃，成日上到我哋港台三楼咧，咁佢又会剪嗰啲音乐节目咧，即系天空海阔啊嗰啲。 以前有我广东歌啊嘛，咁又要做呢啲节目嘅，咁所以 啱啱嚟嘅时候，佢都仲兴做轻谈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同佢交接过噶。 佢有好多节目我做过， 我做到两点钟，我做节目做到深夜两点。 然后我两点钟翻嚟，两 点钟翻嚟啊， 系啊。所以以前咧，我放工嘅时候咧，就系晨光去接手啦。 系啊， 系啦。咁嗰阵时即系晨光嘅同事翻嚟嘅时候，我就同佢话拜拜咁样。今日调转啦，今日我就同阿刘龙讲拜拜啦。系咯，都调转咗好耐啦。诶，讲翻呢一个杯面同碗面啦。咁大家可能屋企咧都会买定一啲嘅。咁但系如果你细心啲睇咧，其实原来佢哋就好似分咗两大派咁样。两大派嘅意思即系话咧，其中一派咧就中意食呢一个嘅面嘅，就真系用面底去做主打嘅。另一派咧，佢哋就可能会主打佢哋嗰个嘅汤嘅。系啦，咁所以两种唔同嘅风格。咁有啲可能个汤会系卖佢辣啦，有啲就卖佢新鲜啦，有啲就话我点都有。薄点样薄都好，我都有一片叉烧喺度嘅。有啲咧就可能会话唔系，汤咧就唔紧要，反而我系食嗰个面质嘅。面质嘅话，即系譬如一啲系捞面形式嘅即冲嘅面啦。咁佢哋嗰啲都系卖个面质嘅。咁啊，譬如冲完之后，你叫你倒啲水佢，咁啊摆到明就系食个面啦。咁但系有啲咧，你发觉个面咧个感觉口感唔系咁特别出色嘅，反而就系淋啲嘅。咁可能會薄身少少啦，咁嗰一啲嘅湯面咧，通常都係主打係個湯嘅，個湯就做得出色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要揀嘅時候咧，就諗下到底自己想食面多啲，定係想要個湯多啲。咁今日咧就唔好落街買啦。咁啊，睇下屋企仲有現存存貨係啲邊一隻啦。 係啦，你呢個都想温馨提示講下啦，即係小白呢個環節都係講飲講食。咁可能好多朋友身在福中，依家哇正喎、啊，有半日唔使翻工，叫個外賣先咁樣。咁你自己要考量下啦。其實外賣員都要即係。 幫你赴湯蹈火咁樣， 有冇服務我都成疑問。 你有冇需要咧？ 餐廳都冇開。 係啦，如果你話屋企有啲嘢愛嚟充機嘅，即係一個早上，我深信即係香港一個比較富裕啲嘅城市，理論上你屋企點都有啲嘢食。等於頭先小白講嗰啲碗面啊、咩即食面啊嗰啲成，你咪頂住先，你唔好咁搞咁多花款事，又唔好話啊，我又想要仿鮑魚絲乜乜成啊，等我撳幾個掣嚟買下外賣先咁樣，即係。我覺得咧有啲嘢就即係你尊重人嘅時間，人哋都尊重你。咁雖然有啲朋友仔都係攞條命愛嚟開工，但係我覺得如果有啲咩事都唔係好想啊，就係、是、食你嗰個咁嘅沙爹牛面搞到有啲咩事嘅話，係咪啊？ 係啊，咁所以大家今日啦食嘅時候就既然出去啦，就將就下，或者睇下屋企現存嘅餸咧，就將佢烹調得好啲啦。 我的享樂時代。 讲开譬如而家好多水浸嘅情况啦，咁我突然间想 recap 翻当时十号风球嘅时候，我屋企系点样度过嘅？ 吓点啊？ 嗱，嗰阵时咧系当然因为我系第一次住村屋啊，咁所以咧同埋我个天台其实系未装修好嘅，即系佢嗰啲防漏工程咧系未搞掂嘅，咁所以我哋屋企系劲紧张啦。我其实今日屋企都好紧张， 如临大敌咁样啦。 系啊，即系上到去天台咧，都话原来啲水都有两寸深嘅， 哇！ 因为塞咗个渠口啊，啲树叶 咁咪好容易喺楼梯嗰度垂翻落去。 好彩我哋高少少嘅个闸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啱啱即系我知道我妈咪就帮我清咗啲树叶，就应该冇事嘅。嗱，不过咧就想讲我哋仲有咩系有防漏噶嘛？ 嗯， 多数咧我哋就喺玻璃窗，即系落就天台有个玻璃窗嘅。 嗯， 咁样咧嗰个位应该系仲有少少罅。最屘我哋系买一啲防水嘅胶布啊， 嗯， 即系砖系俾人哋顶住当粗身 嗰啲啊， 系佢系。有一款砖系放防水嘅，咁啊顶住档，发现系 work 嘅。 可能啲水喉成日用嗰啲防水胶布咯， 系啦系啦，佢真系 work， 我冇谂过佢。 work 噶，佢见到你做防水胶布，佢梗系针对嗰个水嘅问题啦，即、就、系、是、电线胶布，佢、 哎、 就系针对电线嘅问题。 我谂到佢顶到十号风球，又顶到暂时都仲顶到嘅，希望佢一定要顶到，唔系咧， 系啊， 我屋企就搞唔掂啦。 不过今次呢个突如其来嘅黑雨咧，的而且确系即系令到大家几 措手不及啊， 措手不及啊，即系拿手唔成势咁样。因为之前譬如十号风球嘅时候咧，即系政府都做咗好多即系防风嘅措施嘅，亦都同市民一齐咧即系准备咁样。但系今次咁突然嘅话咧，就真系令到大家咧都即系打咗个乱啊！咁但係希望無論係搭車，即係尋日夜晚可能都有啲朋友係好擔心嘅，甚至而家都擔心嚟架車已經死咗火啦。 係啊，停咗喺路邊啊，我見到。 係啦，最緊要咧都係安全啦。咁今日咧都係比較上朝頭早會多呢啲唔同嘅新聞消息啊，或者各種嘅事情嘅。咁總之就係大家記住安全，一有啲咩事咧就其實屋企係最緊要嘅。如果而家屋企咧就唔好出去啦。 係啊，真係唔好出去。 如果而家喺公司嘅話咧，就繼續留喺公司一陣間先，因為出面好多地方真係浸得好犀利啊。 冇錯冇錯。 好啦，咁繼續支持香港電台第二台啦，轉頭有風騷快活人嘅。